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今日2022年1月24日星期一嘅早上，继续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啦吓。星期一嘅朝头早嚟嘅，咁啊见到出边咧都有啲雨粉飞飞，咁啊洒下洒下咁样。驾驶人士咧都要留意住啦，可能挡风玻璃啊嗰啲能见度啊低啲啦，咁啊尽量咧有个安全车速啊吓，太快又唔得，太慢又唔得噶，咁有阵时太慢可能后边啲车咧，拱过嚟就冇谂到你揸得咁慢，咁啊又容易酿成意外，所以安全车速啊最紧要。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卷号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一嘅早上一齐咧精精神神起身啊吓，咁啊要工作学习之余咧，咁啊大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继续咧就对抗呢个疫情。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一条啱自己行的路。如果你发觉啊，自己点解喺生活上边啊、工作上边啊、学习上边啊，好似全部都系碰壁嘅，好似全部都系未做到你想做嘅事情，全部都系闯祸嘅。有噶有噶，即系可能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喂呢段时间简直系头头碰着黑咁样，或者转咗份新工之后，工作模式好似令到你周身唔聚财啊，系因为呢一个方法或者呢种生活嘅节奏未必啱你。啊，原来每一个人咧都会有属于自己嗰条嘅路啊，只要咧即系好似鱼咁样啦，游啱自己嗰条水嘅话咧，哇咁啊真系如鱼得水，系咁喺度游。如果本身个环境都唔适合你嘅，你几努力呢其实都系事倍功半。所以咧，我哋无论喺任何嘅阶段，我哋都应该认清呢一个环境。呢个环境适唔适合自己呢？每一个人成日都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每一个人总系会喺某一个范畴上面咧，系可以尽显自己所能。其实所有成功人士都系噶。呢个社会成功人士的界定就可能会是一些有钱人啦，一些有权力的人啦。但是其实你想一想，原来不同界别都有自己成功的人士，例如运动员。他们找到自己喜欢或者可以发挥到他们自己所长的运动，游水、剑击、单车，全部都是。有些做生意的人可能他找到一种做生意的理财的方法，那他也都如鱼得水。有些人可能喂，我其实又不是做生意，我又不是做运动员，我可能只是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是正直就是因为他的擅长是做家庭主妇，所以家里打理得非常之好，丈夫呢是可以很俾心机出面呢就是工作，一个好的家庭亦都是一个靠一个重要的连结又连结在一起。所以你会不会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路，找到你自己的方向，找到的话呢，那这条路就会变成一条很阳光好有充满温暖的路啦。 爬越了弯弓，前面会有你我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六点十五分嘅时间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候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而家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而家咧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5%，揾嚟呢首嘅歌曲啊，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希望大家都会揾到呢一条嘅路咧。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天气清凉嘅时候咧，就要特别注意身体啦，小心因为气温嘅变化而有发疾病。有时一早一晚嘅气温亦都相差好大噶。不过气温嘅变化系好容易诱发血管收缩合并、血压高低起伏嘅问题。而当血压唔稳定嘅时候，就会令到硬化嘅血管斑块剥落。从而形成急性的血栓，增加中风的几率。医生就说，患有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要记得定时量血压，依照医生的指示食药，并且在天气冻的时候要多加保暖。高血压的患者更加要特别小心，如果有突发性的心口翳闷、胸痛、呼吸喘、飙冷汗等等的情况，就要即刻检查，避免错过了90分钟的黄金治疗时间。另外，医生亦都提到，天冷的时候亦都要留意心肌梗塞，因为除了血管容易收缩，清晨临瞓醒之前，交感神经都会变得活跃，很容易会诱发心肌梗塞的。医生说，除了要提醒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患者在天冷的时候注意保暖之外，亦都要提醒大家避免气温变化而诱发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首先，如果是有心血管病史的患者，就要按医生的指示服药。朝早起身的时候就要慢慢起身，令到身体苏醒，不可以过急的。建议你可以在被窦里面喐一喐，大概摊平一至到两分钟才好坐起身。咁样可以令到体温变化冇咁大，更加要注意，如果外出嘅话咧，就要添衣啦。 至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饮食上面就要更加清淡了，少盐、少油、少糖。因为脂肪方面，以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是最为危险的，它会造成坏胆固醇，从而增加了血管内脂肪斑块堆积的风险。医生亦都建议大家在选择油脂的时候，应该选择不饱和脂肪酸。另外，因为植物胆固醇结构类似胆固醇，所以植物油是可以抑制胆固醇的吸收的。多些食富膳食纤维的食物，例如是番薯、全谷类、蔬果等等，就可以帮手降低胆固醇，控制血压。而黑蒜头就更加具有好强的抗氧化能力，是好好的护心食物来的。今日开始都要多些关心自己的身体，除此之外亦都要留意一下家中的长者。只要大家都食得健康，相信健康是可以一点一滴咁样累积返嚟嘅。 相约在晚间，我心渐渐，佢越嚟越靓，最惊有变。但愿常在户外，同觅快乐，两心牵一线。 相约在晚间，唱欢痴痴，佢令人愉快，每想再试，到尽闲情日子。你讲真定系讲假啫？ 我真正害怕跟你分别， 我愿陪住你， 真系咁好， 衷心许你我要射。 今晚莫挂牵，我心畅快， 去尽烦闷气，我心软晒，到尽闲情日子，无限快事，爱惜快乐事， 乐趣。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一，神光正能量卫星。 出边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哇，好湿啊！相对湿度96%噶吓。星期一的早上，香港地方虽然小，但是我们的水域那里其实有超过就是600种海洋的生物，珊瑚的品种哇比加勒比海更加多。如果市民每天要在陆地上面过很多开心的生活的话，其实我们对这个海洋的影响其实都相当之大。我们有时候可能陆地上简朴一点，海洋呢就会舒服一点的了。因为最近其实都发现就有很多譬如是大量的口罩，也有很多就是胡乱弃置的外卖餐盒，未必就真的胡乱弃置的，可能真的被风吹了下去。今日朝头早想大家讲下咧咩，就系嗰啲好人好事系咩咧？原来咧都有唔少香港嘅潜水爱好者 咁啊，佢哋咧一直以嚟咧都非常之好啊，即系义务啊喺香港嘅水域嗰度咧就不断潜水。除咗咧就系可以欣赏一下香港嘅一种自然环境之外咧，佢哋自己欣赏啦。另外一样咧就系呢一班啊潜水员，佢哋更加咧就喺潜水嘅旺季嗰度，四至到十月咧，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活动啦。去到就算唔系潜水嘅旺季，佢哋亦都会咧就系耐唔耐啊落翻落去呢一个水底嗰度咧，做啲乜嘢咧？咁啊就系执垃圾啦。在海底那里其实都有很多垃圾的，不同的岛尽，香港的岛很漂亮的，有些甚至乎那些外岛比泰国那些我们哇那么辛苦去到度假那些岛聚更加漂亮。那你说为什么 不开辟那些成为旅游点啊？就因为我们这么漂亮，我们要更加多保护它嘛，不是下下就将它抌晒去给人家参观的。有時啲自然嘅嘢咧，要留翻俾佢，等啲自然界可以自己休息一下、喘息一下。不過有啲例如係中意玩撐艇啊、獨木舟啊、潛水嘅人咧，咁佢哋就會比較上多接觸咧香港呢一類咁靚嘅地方啦。如果你話行山嘅，咁亦都可以經過譬如浪企啊呢啲地方，其實咧都已經係感受得到咧香港嘅海灘、香港嘅水域有幾靚噶。不過最近啦，咁啊呢一兩年實在太多嘅口罩啊、即棄嘅餐具啦，咁啊所以咧，其實我哋見到嗱，例如漁護署每一年咧都會舉辦好多啊唔同咧海岸清潔日嘅，咁啊但係就淨係得一日啦。咁如果要係真係長期咁樣去到做清潔嘅活動咧，可能咧真係要俾多啲掌聲啊，坊間好多唔同嘅市民啦。呢一班義工市民咧，佢哋就會經常喺海灘嗰度執垃圾啦。我自己中意行山，其實亦都有唔少嘅行山朋友咧，咁啊每一次行山嘅時候都會拎咗一大袋嘅膠袋，而呢個大袋咧垃圾袋嚟嘅，跟住拎埋個鉗上山，不斷喺度執垃圾無論係果皮，千祈唔好諗住喂果皮，去到咧就係做啲 organic 嘅會自然分化，唔係嘅，你影響咗咧就係嗰一區嘅生態啊嚇，千祈就唔好諗住咧就係 organic 呢啲心態就亂咁抌垃圾。咁所以咧，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人咧係好嘅，咁佢哋會自己行山嘅時候執垃圾啦，特登潛水去到水底嗰度咧就係執垃圾嘅。咁對於佢哋嘅貢獻咧，無私嘅付出咧，咁真係要有一個熱烈嘅掌聲去到俾佢哋先至得啦。 试过从脸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可会更放，却怯薄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6:29啦。咁啊，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歌曲嚟自容祖儿嘅《辛苦你了》，室外气温系19度。咁啊，呢个时间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继续发源路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警方将大埔新兴花园康城阁一个单位昨日发生的火警列作误杀及自杀案处理，案中一名31岁男子及他的62岁母亲死亡。警方昨日凌晨約3:40接報，現場有單位起火並冒出濃煙，一名男子懷疑由高處墮下躺卧平台。警員到場後發現該名31歲男子頭部嚴重受傷，當場證實死亡。消防其後將火救熄，發現一名62歲女子倒卧睡房，她昏迷被送往拿打素醫院搶救，其後證實不治。警方初步調查顯示，該名男子在單位內懷疑企圖自殺，並曾經燃點物品，其後由單位墮下。警方稍後會安排驗屍，以確定兩名死者的死因。本港昨日新增14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創第五波疫情新高，本地感染佔125宗。新增個案中94宗是葵涌村日葵樓的住客或曾經逗留的人，影葵樓有9宗，雅葵樓有1宗，17宗與其他個案相關。一名患者曾經到旺角通菜街寵物店 Little Boss 買倉鼠，懷疑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源頭不明個案有4宗，患者分別住在大窩口村富強樓、藍天海岸、大圍美白院以及是新港城中心。初步陽性個案超過100宗，涉及多間院舍，包括救世軍南山長者之家的清潔工等。而葵涌三號貨櫃碼頭萬寧貨倉亦涉及2宗個案，其中一人住在影葵樓。乌克兰前国会议员穆拉耶夫否认英国指他可能被俄罗斯扶植为亲俄乌克兰领导人，形容是毫无根据及荒谬可笑，考虑采取法律行动。穆拉耶夫否认同俄罗斯情报官员有任何接触，并认为有关他可能同克里姆林宫结盟的想法愚蠢，因为他自2018年起已经被指威胁安全而被拒进入俄罗斯。穆拉耶夫認為，如果不支持烏克蘭親西方發展路線，就會被自動視為親俄羅斯。烏克蘭政客親俄或親西方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需要全面政治改革和新的領袖。他支持烏克蘭保持中立地位，又認為烏克蘭爭取加入北約等於延續戰爭。西非國家布基納法索多個軍營傳出槍聲，士兵據報要求政府解雇軍方首領及情報部門負責人，並提供更多資源來對抗極端伊斯蘭武裝。報道說，首都雅加道古等城市的軍營星期日清晨開始傳出槍聲，幾百名聲門士兵的示威者在雅加道古上街，有人焚燒及搶掠執政黨總部，警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政府否認發生軍事政變或總統卡博雷被拘捕的傳聞，並實施宵禁。學校亦基於安全理由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停課。報道說，民眾不滿當局未能阻止與阿蓋達及伊斯蘭國有關的武裝分子發動襲擊，要求卡博雷落台。士兵亦要求政府提供適當資源和訓練。政府發言人表示正與士兵談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 晚晚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六点三十七分啊，晨早流流嘅时间继续咧，就系除咗系同啲听众讲早晨之外，梗系嘈住我啲听众，唔系嘈住啲听众，系嘈住我啲同事叫翻工啦。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系啊，晨早流流，梗系嘈住我啲心爱嘅同事啦。等你起身翻嚟早啲陪下我，咁啊倾下偈嘛。 会啊，起咗身啦，已经 系啊，朝头早啊最好噶啦，啊吸下啲新鲜空气咧，咁啊由星期一开始啊行运行到星期五啊，几好啊！ 我以为系年头行到年尾嘅喎，行五日。 诶、哎，你个个礼拜都有我打俾你啊，咁你个个礼拜都行好运啦，系咪？ 你又啱喎，条数系咁计啊！好，等我睇下今日冻唔冻先。咦，都冇乜风喎、啊、呢位，成个感觉今日系咪冇咁冻啦？系咪？我估啊，我估今日都有，而家有冇18度？ 争啲，19度。 19度系咯，今日暖翻啲喎。 但系好湿啊！我朝头早翻工嘅时候咧、我都落紧啲雨粉啊。吓，系啊，咁啊，咁你知道我又喺山区地方啦，所以咧嗰、那个感觉都系湿湿立立啊。行嗰啲泥路嘅时候咧，都系觉得，寻日夜晚可能都系落完雨，索晒啲水嗰种感觉咯。 哦，系啊，系啊，系潮湿嘅，咁同埋你会 feel 到好似好大雾咁样，前面嘅能见度都唔系好高，咁但系就冇之前嗰啲哇阵阵烈风好似打开雪柜咁样，即系打开窗好似打开雪柜咁咧。吓，今日就唔系喎。 哦，咁都算系唔错喎，咁啊啱嘅能见度真系较低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大家今日就唔需要着太厚啦，我估。不过我唔知眼就会唔会有啲咩改动啊？ 应该都唔会嘅，因为我睇翻天文台嗰啲九天天气预报咧，都系呢几日都系落雨噶啦，谂住反而 哦，咁啊有啲麻烦，因为本身我谂住咧今日放咗工之后咧去买花噶，你知唔知咧？其实今个 weekend 咧，我已经谂住唔好去花墟啦，花墟咁多人又唔买得多，咁贵少少喺屋企附近买都算啦咁样。咁跟住咧，我又去嗰啲街市里面有啲花档啦，又去有啲大型啲嘅超级市场咧，其实佢都有有啲花卖噶。 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哇，都其实好多人买咯，即系任何地方佢花档都好似好多人买。咁当然啦，嗰、那个选择又真系冇即系花墟咁多个铺头咁多啦，系咪先？你花墟咁多间铺头，成条街都系。咁、所以咧又拣唔到自己心水，咁跟住我谂住。今日啊，会唔会去睇下咧？因为上个礼拜听阿 O 讲咧，咪 keep 住佢都话，翻屋企好塞啊，好多人啊，一定系啲人去买花啦咁嘅。跟住就吓怕咗我，就唔敢啦。咁更加 weekend 我亦都唔敢去啲咁多人嘅地方啦。 吓、喂，咁如果例如买花呢啲咧，你会唔会上网买噶？ 我又唔会，我真系睇眼缘，我中意睇到实物嘅，同埋都因为可以望到佢嗰个大概嗰个大细啊，系咯。即系同埋有时咧，你想买嗰样嘢，你心谂住买咧，但系去到睇嘅时候，见到另外一样嘢咧，你可能会买另外一个更加好嘅选择噶嘛。 系啦， 咁所以我都系中意睇到实物嘅。 系啦，即系好似我呢啲人咁样咧，去到谂住睇下啲吉嘅，睇下桃花嘅，点知最后屘又系买自己中意嘅剑兰咁，你话几搞 笑？系啊，就系咁咯。唔系咁，有时你可能去到跟住又俾人碎两句，啊平多20蚊俾你啊，咁样咁你可能又会。买第二样 系啊，你网上面买咁佢，你点同佢讲价啫？系咪？ 系啦，咁所以希望今日成功买到啲啦，因为我见即系譬如你话超级市场咧，其实都有啲水仙头买噶，咁、我见都几多人买、啊。 水仙头咧，因为买完翻嚟之后又要自己浸水自己发啊嘛，我呢个步骤我觉得系好重要，而我觉得我一定系做漏咗某一啲。关键嘅嘢，如果我整咧，可能嗰啲水仙都系岩岩沉沉，我成日觉得，我系惊啊，所以有阵时候我啲 friend 送俾我咧，佢哋即系知我拢嘢噶啦，所以佢哋都系等嗰个水仙咧发到咁上下啦，真系都稳阵啦，系有嘢睇嘅，系香嘅，跟住先至会送俾我或者同我讲，喂呢度有棵嘢，你过唔过嚟攞咁样？ 哦，咁不过我寻日见到即系有得卖嗰啲咧，佢都唔系净系得个。得个头噶啦，佢都已经即系生晒绿色一支支上嚟噶啦，系啊，但系花就未开嘅，系咯，咁都睇好多原因啦，你又睇翻天气啊咁样啦，所以都唔知噶，即系惊喜嚟噶，到系咪年初嗰时会开花咧？不过又真系好香嘅，即系如果佢即系开晒花嘅话，即系成间屋都香噶嘛。 系啊，我都好中意闻水仙花嗰阵嘅香味嘅。好清新，同埋個人咧，真係醒，好舒服嗰種感覺。 係啊，所以睇下，今日如果真係去買花嘅話，睇下買到啲咩翻嚟再報告你聽啦。 係啦、啊，你又講得啱喎。其實我今年咧嗰、那個屋企嘅花方面，我都未諗過添，可能都要。花多啲功夫去到諗一諗屋企即係擺咩花咁樣會好啲。 係啊， 門口咧我就已經貼咗。嗰啲咩門神啦，揮春啊，係啊揮春唔係門神，揮春啊嗰啲嘢，咁又貼咗掛咗個嗰啲恭喜發財嘅 friend， 不過係柴犬養嘅，啲柴得意嗰啲咧，係啦，咁都有啲新年氣氛嘅，但屋企入邊咧，如果擺多一盆嘅植物咧，我覺得就會更加好啦。 系啊，剩翻一个礼拜啦，差唔多一个礼拜啦，所以我谂呢个礼拜大家都有啲忙噶啦，为屋企咁样做好多嘢噶啦。 系啊，同时又要抗疫咧，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咧，几艰难，艰难嘅任务系。 系啊， 大家努力啦吓， 大家加油啦，好啦， 好啦，快啲翻嚟啦，一阵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四分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想同大家讲下动物。哎，有咩动物得意嘅呢？我最近咧都好中意咧，就系做一样嘢，就系喺啲网上边咧，咁啊 like 咗某啲嘅 page。呢啲 page 咧，外国嘅动物园嚟嘅，咁啊有啲咩得意嘢睇咧？佢都成日 upload 啊，佢哋动物园嗰啲嘅动物噶，有啲咧好得意嘅，有啲咧我哋好少见嘅。因为疫情啦，全世界都疫情啦，咁所以咧，动物园咧都为咗 keep 住个人气咧，佢哋都扭尽六任啊，咁啊见到啲工作人员咧，成日都会去周围影啊，影住自己嗰啲好得意嘅动物啊。我自己其中一个最中意咧，就系因为而家冬天啊嘛，咁我就中意睇嗰啲专系养住一啲冬季动物嘅，例如可以睇下北极熊啊，可以望下企鹅啦。企鹅又得意嘅，咁有啲动物园咧，甚至乎会有企鹅巡游啊！我自己都去睇过，亲眼睇过。咁我记得嗰阵时候去睇呢个企鹅巡游嘅时候咧，就大概二三十只企鹅啊，咁由佢哋嘅企鹅屋嗰度咧，咁啊有条路咧就俾佢哋行嘅，咁我哋咧就同企鹅一齐咧，不过佢哋就围咗条围咗个用一条绳做一个栏杆，咁啊啲游客就企住两边啦，啲企鹅就会喺你前面嗰度好得意咁喺度行过。咁我嗰阵时咧就仲特登咧打咗个嗰啲视像电话翻屋企咁啊，因为我自己去嗰转，咁啊等个仔仔可以望下，哇！你睇下企鹅啊，企鹅都巡游啊，咁啊好开心。因为呢个动物园咧，我去嘅时候咧，同仔仔去咧，咁啊夏天嚟嘅，咁啊企鹅就怕热啊，咁所以就冇出嚟。但我自己去嗰转咧就冬天嚟嘅，落晒雪，啲企鹅就可以出嚟啦。咁企鹅巡游。企鹅的而且确咧就好得意嘅，咁但系企鹅同我哋想象之中得意嗰样嘢咧，可能咧就会差少少啦。因为企鹅嗰个感觉嗱，我哋净系睇佢外表啦。通常咧，我哋认识嘅企鹅都系红有呢个黑色同埋呢个白色啦。感觉上咧就好似着住嗰啲绅士嘅礼服，嗰啲踢死兔一样啦。其中一种咧就系亚德利企鹅啊，佢咧就全世界繁殖点最难嘅动物嚟噶。虽然咧咁啊喺咁难嘅地方咧就系搵得到佢哋啦。咁佢哋身上边咧都见得到你经典嘅黑色同埋白色，令人哋觉得咧就好可爱，最中意嗰只企鹅嘅史呆佬。咁但系原来呢一种嘅企鹅咧，就唔系我哋想象之中咁可爱噶。因为呢一种嘅企鹅咧，其实佢哋嘅性格咧，即系可以用譬如流纹啊、骗子啊，去到形容佢哋噶。举例啦，其实佢哋做企鹅，我哋系做人啦，佢哋做企鹅咧。就冇乜嘢特別嘅底線噶，例如咧，佢哋會去虐打一啲年輕嘅企鵝，咁當然為咗生存啦。佢哋更加咧就會係同性之間，亦都咧就會進行一啲嘅交配嘅活動噶。有陣時咧更加咧就容易出手咧，就係去到攻擊對方添。如果咧佢哋發現自己嘅仔仔啊，亦都會開始威脅到自己嘅性命嘅話咧，佢哋甚至乎咧就會去到攻擊噶咯、哦。咁所以佢哋嘅小朋友咧，好快脆咧就可以經過歷練之後咧，就慢慢成長噶啦。唔同企鵝當然有唔同嘅個性啦，有啲企鵝咧都係好嘅。咁但係講到呢一種最南端嘅企鵝咧，咁啊同我哋認識嘅可愛企鵝就有少少嘅不一樣啦。如果見到人類嘅時候，你見到佢跑過嚟咧，其實你未必淨係諗佢係咪好中意我啊？企鵝好得意啊！企鵝跑咁啊，彈下彈下彈過嚟啊！佢有機會咧係因為都認識咗人類啦，係想喺你身上面咧就係搶嘢食啦。咁啊有陣時如果咁大堆嘅話咧，都唔好話唔驚，最好咧都係快啲離開啦。企鹅咧都系一样，虽然咧佢哋游水好叻啦，咁但亦都需要咧就系去到耐唔耐浮翻上去呢个冰面啊或者陆地嗰度咧，咁啊去到咧就系休息下，长期咁啊水入边咧游水，咁啊其实都辛苦嘅。佢哋游水虽然都叻，咁啊但系见到呢一种嘅企鹅咧，都系需要咧喺陆地上边嚟做繁殖嘅工作啦。佢哋有阵时都得意嘅，都会做好多咧就古灵精怪嘅活动嘅，例如系啲乜嘢咧？见到有啲企鹅同伴企咗喺岸边，其实我唔知系科学家都研究紧，点解佢哋会突然之间行过冇嘢就踢个同伴落水嘅咧？系玩啊，定还是系恶意攻击咧？呢啲咧就有待啲叫做咩啊？生物学家继续咧就系慢慢去到研究一下，睇下动物学家又有啲咩讲，对呢种企鹅有啲咩得意嘅研究翻出嚟。点解佢哋嘅性格同我哋想象之中嘅又会争咁远嘅呢？ 让我们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风慰藉心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地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最敌的人 作品嚟自姜涛 featuring 江海间 Edgar I Know。出边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2至3，咁啊低水平啊，空气好嘅早上嚟噶。朝头早啊，星期一嘅我哋资讯 QL 咁啊，会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就系讲下啲同 IT 有关嘅事情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入面啦，咁啊讲下 IT， 电话侧边已经邀请到啊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上个星期我哋咧都有提过一啲虚拟货币啊，咁啊但系我知道虚拟货币咧都有好有唔好啦，系咪先？咁我见到咧喺其他嘅国家，例如新加坡，佢哋更加咧就话要禁止呢一个加密货币嘅广告，即系唔鼓吹、唔鼓励，亦都唔建议佢哋嘅民众参与。其实呢一类型嘅加密货币其实而家好多市民咧都唔知系咩嚟嘅，咁啊到底佢有咩坏处咧？啊，我哋有啲咩要小心咧？阿涛， 好，我哋都可以讲多少少关于加密货币啦。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加密货币咧其实系响网络流行嘅一种货币， 系 唔系一个实质嘅钱嚟嘅？ 吓， 咁所以变咗咧，有好多人嘅担心就系佢个风险好高。点解风险好高咧？因为有一啲嘅加密貨幣咧，可能同現金咧有少少關係，即係咩意思呢？可能我喺網絡上面有一蚊嘅加密貨幣， 嗯， 咁佢肯同你兑換成當地嘅價錢喎。咁舉個例子，我哋之前都講到好流行嘅比特幣， 係， 咁可能講緊一個加密貨幣，咁又由可能最開始一個美金左右，去到而家可能曾經最高峰去到3万多-4万元美金一個貨幣。 哇，其實嗱呢一個咧，我就咁聽，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亦都沒有持有啦。佢邊個定嘅咧呢啲嘢？因為你如果匯率啊各樣嘢，其實你有銀行啊，有國際關注嘅人喺度睇住噶嘛，望住噶嘛。 嗱，咁首先就有講到嘅就係咧，通常嘅政府咧都唔承認加密貨幣咧係可以係成為佢嘅流通貨幣嘅，好多國家都係咁樣講嘅。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個風險太高啦，同埋冇真係冇一個特定嘅機構咧去監管住嘅而家，咁所以咧，咁所以變咗可能有一啲嘅公司自己去 做開呢一方面嘅投資，咁、可能佢就會咁樣俾一個定額佢。咁、當然啦，當中嘅買賣越嚟有高低，咁佢咪好似類似股票咁樣，咁佢咪調高或者調低咯、 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啲咧都係啲人亂咁定嘅，或者佢哋有個法則我唔認識啦。咁但我絕對相信咧，大部分嘅普通市民都好似我咁，其實唔係好認識嘅。咁可能真係好似某啲地方嘅政府咁啊發呢啲公告，就係話喂大家。唔鼓励、唔鼓吹、唔参与啊，咁样啦。 系，咁所以变咗，可能你真系要去买佢嘅时候，可能你要尝试真系留意多啲关于佢背后究竟佢稳唔稳健嘅咧。咁净系斋讲，即系嗰啲比特币啊，或者系其他嘅货币啊，净系斋讲佢自己有几稳健，其实未必足够。可能你要了解多啲究竟佢安唔安全。万一佢下一刻话，我唔再搞啦，咁佢冚咗，可能冇就冇噶 咯。即系会突然之间消失噶，因为佢都虚拟啦。咁佢突 嗱，咁唔会消失嘅。咁只不过可能佢唔再有呢个价值。 咁 系啊。咁所以变咗就有啲，所以点解话？之前都有讲过虚拟货币，可能而家真系有成千就嚟上万咁样咁多种。咁、那个价值就取决于佢哋自己定嘅啫。而家呢一刻都系。 咁如果系呢啲即系海鲜价啦，难听啲嚟讲。 系啊，系啊， 即系你叫到几高嘅，咁然后又真系难听啲讲，又系喂，原来第二条水鱼佢又要咁啊，大家就互相喺度炒兴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呢啲咁样嘅方法啊门路去到推高咗佢哋嘅价值啦。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变咗呢一方面嘅风险就要买家自己承担啦。咁所以咧，比特币之前都有跌过一轮嘅，一跌就跌几千蚊美金，咁听落去好似好夸张咯。咁、但系当然啦，升又可以升几千，咁所以其实个幅度就相当之大。 系，除咗嗱价值方面浮动会比较大，我哋需要特别关注小心啦。咁另外喺呢啲加密货币入边咧，仲有冇其他我哋都要留意嘅事情咧， 最重要就系自己嘅嗰个叫做个人安全啊，其实真系可以叫做 吓，即系网络安全问题。 系啦，网络安全啦，就唔好俾人哋咁容易咧去盗取到自己嘅资料。咁又因为咧喺网络上面咧好容易就会俾人嚟 hack， 咁一 hack 嘅话咧，咁就将你嗰啲钱咧就会转移到去佢其他嘅户口上面咧，咁你就损失就惨重。 所以咧，上个星期我哋都讲呢个 NFT 嘅议题嘅时候咧，都有讲过就系话，到底呢一类型嘅加密嘅情况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收喺边咧？如果收喺一啲譬如同互联网冇接触嘅装置嗰度，例如将佢烧一只 CD， 摆喺个 SD 卡 USB， 咁啊没有上网嘅，咁系咪最安全咧？咁呢个可能真系要听众或者持有人咧，就自己去到考虑一下啦。呢、這 个冇错啦。 除咗呢一个叫做加密货币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关于好嘅新闻同我哋讲咧？咁我哋关注完呢个加密货币之后。 好，咁我哋香港而家咧都有一啲好好嘅技术嘅，譬如咧就係、有一个叫做智慧出行大奖啦，咁就係香港科技园自动智能泊车系统。 咁係乜嘢帮到泊车嘅人士咧？有几方便咧？呢、 這个个方法咧就係、佢只需要咧去到停车场咧，咁就会有你摆咗喺个机器上面啦，咁嗰个机器咧就会自动带到去嗰个车位入面啦。 而家咧政府都真係譬如喺荃湾区，咁佢哋都有啲叫做智能泊车嘅装置啊。咁呢类型嘅装置咧其实喺外国咧都有唔少，而且咧更加喺外国方面有唔同款式嘅智能装置添。係啊，咁係啊，呢个香港人咧都可以即係諗下我哋喺地少人多嘅情况底下，點樣可以研发出一套咧就係啱我哋自己香港人用嘅一个泊车系统啊。咁如果你话有多啲呢一类型嘅叫做科技奖项啊，咁真係可以帮到我哋改善嘅生活就最好啦。我成日都话科技系要嚟做咩啊？梗系我哋改善我哋嘅生活啦，系咪？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而家啱啱开始有呢啲咁样系统，希望真系可以快啲引入更多啦。咁因为好似呢一啲咁样嘅机械人，你摆一架车上去之后，你落车啦，然后佢自动就帮你去泊车。其实佢入到去，佢唔需要特登要用灯光啊、成啊咁样，其实就相对悭咗其他唔同嘅电啊。等等方面嘅嘢，其實都幾方便嘅。 係啊，咁而且更加可以減低一啲意外啦。其實機器咧，當所有嘢都係機器嘅時候咧，嗰、那個意外出現率咧係最少嘅。咁啊，更加可以減輕埋呢個罪案嘅風險啊，令到車自己同埋人咧都可以得到多啲嘅保障啦。咁啊，今日咧都見到有加密貨幣啦，同埋亦都咧就係有一啲叫做香港人發明嘅一啲嘅新嘅智能泊車系統啊。咁啊，下次又再同我哋講下其他嘢啦。 好啊，冇問題。 好，唔該曬阿圖，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欧。 一名男性偷渡客登上的是一班由约翰内斯堡前往阿姆斯特丹的货运航班，但由于飞机曾经停在肯尼亚内罗毕，目前不清楚该名偷渡客是在哪里登机。荷兰警方未有公布这名偷渡客的年龄和国籍，只是说他被发现躲藏在飞机前轮部分，随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由于高空气温很低，加上低氧环境，偷渡客经过长途飞行仍然能够生存，被视为很罕见。天气方面，广东内陆气压正是上升，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该区，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的梦想是想做歌手， 多一个机会去试下自己有嘢同冇嘢。 我想试下转换一下跑道，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吸引了我。 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大家对无人机有乜嘢印象？航拍风景、空中表演。其实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候，中国无人机成为战役奇兵，它变成速递员、消毒员、检测员，能够减少人和人之间的接触，有效切断传播链。 2020年2月，一批送检标本由无人机从浙江省新昌县人民医院送到疾控中心，15分钟的车程变成5分钟的飞行时间，同时亦避免人为接触，是中国第一次将无人机用于医疗用途。 在上海的小区，无人机作出广播，在空中喷洒消毒液，5分钟就完成7000平方米的消毒任务，是人工喷洒效率的5倍。 中国被誉为无人机大国，国产无人机远销欧美。在法国巴黎，配备了热像仪的中国产无人机可以诊断3米外的发烧病例。美国加州警方亦向中国购入多台无人机，配备夜摄及广播等功能，协助执行封城令。 原来这些先进的无人机都是来自一间由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汪涛在深圳创办的公司。不过近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就指这间公司商用无人机收集敏感资料，应该被监管，甚至纳入美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黑名单。 深圳南山在2021年初发生山火，无人机高空救火更深入火场，透过热成像相机分析温差，帮助消防员找到起火源头。美国本来打算制定一套火灾防控系统，但是由于前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无人机进口，令计划受阻。 无人机除了是救灾神器，早前在云南有15只野生亚洲象集体大迁徙，亦都屡见奇功。 国家林业局在大象迁徙的17个月出动973架次无人机24小时全程跟拍，投喂 7.8 吨食物，疏散543户共2059名民众，成功保护大象和当地居民的安全。 无人机的应用广泛，发展有着无限可能，利用科技救急扶危，守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国家安全。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3至84年或1987至8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1月19号至4月2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儿科医学会会长叶柏强医生， 小朋友比较多的慢性病可能是譬如器官敏感啊、哮喘啊、湿疹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各种各样嘅脑梗啊、抽筋啊嗰啲情况。但系所有头先我提及呢啲慢性病咧，其实都适合打针，我哋都鼓励佢尽快打针嘅。而喺小朋友身上咧，真正比较严重，我哋要小心，唔可以直接打针嘅病症咧，非常之少。譬如就對翻今次喺香港剛剛可以去到12歲以上小朋友打嘅伏必泰疫苗咧，除非佢曾經試過對伏必泰疫苗，或者佢一個主要嘅 PEG 成分入邊發生過嚴重嘅過敏反應。除此以外咧，無論包括咗食物敏感啊、濕疹啊、哮喘啊呢啲小朋友咧，其實全部我都鼓勵佢盡快打針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7:11嘅时间啦，吓咁啊，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咁啊，先同各位听众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另外一个咧都系射击通告嚟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时间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二台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咁啊 ，Barbie 都喺度，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 咁啊交通组嘅 Toby 都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早晨 Barbie，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都应该系星期一啦，唔错啊，不过有啲落雨，我估有少少障碍，会唔会 咧？系啦，不过咧好彩，即系落雨暂时就冇意外啦， 好彩 系啦，咁但系咧不过都有啲封路嘅位置可以同大家讲下嘅，喺葵涌嘅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嘅安排，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咧，仲系需要封闭嘅，就系封咗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嘅上角街。咁另外，中环嘅爱丁堡广场咧，因为有活动进行嘅，大会堂以北嘅一段爱丁堡广场将会封闭，咁就封到今晚11:59。大会堂以北嘅一段爱丁堡广场啦，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都系正常，路面咧就净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慢车。咁同埋学小白话斋啦，落雨啊，咁啊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啦， 系啊，因为见到驾驶嘅时候咧，嗰啲路面都系湿湿地嘅， 系啊， 咁有啲你路面有阵时唔平噶嘛，有啲位咧，因为经过一晚嘅呢啲毛毛雨之后咧， 洗礼啊， 都会都未到洗礼嘅，塞住咗啲。水氹喺度，系啦，咁如果你唔留意嘅话咧，就容易跣胎啫。 系啊， 呢啲位置都要大家留意啊。 系啊，有时跣咧，意外系多啲啦吓。好啦，嗱，今日两位咧，我讲一样嘢，呢样嘢咧，我觉得几啱啊，小白嘅。 咩嚟噶？行山啊？ 嗱唔係，但係咧就同你嘅即係家居，即係唔係話家居嘅，同你嘅屋企咧息息相關嘅。 哦，點解咧？ 因為咧嗱，你知啦，你屋企嗰度附近啊，成日塞車啦，大美督嗰度咧。咁、啊、咧最近咧就有一間船公司，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就開始咧就申請就打算開一個新嘅航線。 而家諮詢啊嘛。 係啦，正係諮詢緊啊呢條航線。 由即係大美督去邊度啊？ 去大水坑。係啦，即係係啦，即係馬山嗰邊啦。 馬山嗰邊啦。 係啦，咁樣咁啊呢條路線咧就啱啦，學你話齋啦，就係、是、呢個新呢個嘅公眾諮詢緊。咁啊，为期两个礼拜啦。咁、我觉得小白你有意见都可以提供俾佢哋。 系啊，咁我见到其实好多都正反两面都有啦。有啲就话，咁啊好咯，多条路可以周围去咁样。咁另外意见就是、喂，多条路周围去咁啊，多啲人嚟。 系啊， 正反两面嘅呢啲。咁等大家讨论下啦。 系啊，讨论下啦。咁嗱，呢个船究竟系去边咧？嗱，呢个新嘅航线咧，打算就会系由大水坑至到马料水咧，同埋大美督嘅，即 系 有三个站。就大水坑啦、马料水同大美督。咁咧，净系会系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会有服务啫。咁呢架船就$20嘅一个人成人啦吓。咁如果系3岁以下就免费嘅。咁如果咧呢架船你喺大水坑搭去大美督咧，全程就要9个字。 哇！ 咁啊， 都唔短喎，原来呢个船程。 系啊，大水坑。坐船感受下海风应该好啲， 所以咪话游览或者观光嘅角度咪 OK 咯，觉得$20可以坐9个字就好抵啦。 吐露港呢个位置有咩好玩呢？除咗如果呢條航線真係 OK 嘅話啦，咁、我曾經都試過一次喺用船去到橫跨呢個吐露港咧，其實佢嗰度都好多海鷗嘅、海鷗當你喺個船嗰度一路行嘅時候啦，咁你側邊嗰啲海鷗，平時啲白鱸海鷗喺度揾嘢食噶嘛，一見到你船嘅時候，一個好中意，因為一路船一行過嘅時候、 有魚啊嘛， 有啲魚喺度咁佢側邊飛嚟飛去咁啊，呢樣嘢幾開心嘅。 係啊，我都見過小白你講呢樣嘢，因為我喺東平洲搭翻船出嚟咧，去馬料水嗰度，哇！真係沿途啲雀仔跟住啲海鷗跟。住喺度飛 嘅 喎， 都幾快樂嘅， 都幾快樂嘅， 幾外國嘅感覺， 係咯，係得嗰度先有咁樣啫喎。 係啊，係啊。 咁嗱，不過頭先嗰班船咧，就會係朝早11点就係頭班船，就會喺大水坑。 諮詢啊，呢個諮詢 係啦，諮詢啊，係未有噶。11点咧就大水坑開出啦。咁啊，計劃咧就尾班船就下午6点咧就大美督開出嘅。 哦， 咁樣咯，暫時個一個計劃啦嚇，咁樣咁大家可以即係俾下意見啊呢樣嘢。 係咁啊，如果要俾意見嘅話，上翻相關網站啦。 係啦， 係啦。咁啊，大家 希望啲居民受惠啦， 系啦，咁希望需要嘅人就可以俾意见，唔需要嘅人又俾下意见，咁啊最好啦，大家 所以咪又系正反两面咯， 系啦，好啊，唔该晒 Toby， 唔该， 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今朝我翻工嘅时候有啲毛毛雨，而家仲有冇啊？ 我依家仲有少少啦，但系啲雨叫做停咗落嚟啦，雨粉粉啦，系啊。我印象之中3-4点啊，凌晨3-4点嘅时候都落得几大下啲， 系咩？ 系啊系啊，我自己居住嗰个位置咁样啊，唔记得闩窗就闩翻个窗咁样，都落到嘈到可以醒到咁样，跟住就闩翻个窗，跟住今日翻到嚟电台附近咧，咁就天气都好似骤眼睇好翻少少啦，起码唔会话。個個都擔曬遮，我見到路面嘅朋友仔啊，以至咧即係叫做翻工嘅人咧，都係冇擔遮嘅。咁應該得幾滴雨嗰啲咯。你都知香港人普遍都唔中意成日攬住把遮噶啦。咁見天色都唔係太差，咁可能就即係費事打傘啦，即係開遮咁嘅意思啦。咁所以就天氣方面就估計係越嚟越好啊。咁望去香港島嗰邊，頭先小白都講啦，話。叫做雨粉粉能见度一定唔会高㗎啦。咁温度点样睇呢？咁虽然落雨咗喎，未知好冻喎。有阵时呢落雨会偶尔会发生嗰啲湿冻啊，哇特别寒啊，跟住嘘一啖气出嚟呢会有啲白烟咁样整出嚟。咁冇呢一件事发生嘅咁样。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喂着返几件羽绒先，咁唔需要啦。咁不过好好保护自己身体都系重要啦。咁近排疫情都越趋严重啦，可以咁去讲啦。咁所以就口罩就即系戴翻好佢咁样。咁啊，呢啲都系要注意嘅事情嚟嘅。咁详细天气俾翻两位拍档讲啦，好嘛？ 好，唔该晒。咁啊，出边雨粉粉啊，唔好喺出边淋啊。咁啊，一阵病咗就唔好啦。咁啊，睇睇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能见度啊较低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微风。 风，咁啊渐转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咯，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咧都系稍凉嘅。而家咧就系1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5%。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证明咧空气都系好嘅。咁我哋见到咧就系未来天文台方面啊9日嘅天气预报啦。咁啊见到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咧，哎呀都系得一嚿云。然后有啲雨落紧，咁、所以咧呢几日咧，大家都系可能真系要拎翻把遮啦。不过好彩啊，香港咧其实即系头先阿欧话到有啲人就唔中意担遮啦。咁啊，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大家都住喺可能铁路沿线附近啊。咁屋企一落楼嘅时候，已经有一大扎嗰啲棚咧。 系啊，其实而家真系好好呢啲配套，我觉得即系基本上你基本唔担遮或者冇雨具咧，你都唔会好湿嘅啫。最多系一小段路可能遮唔到啦，但大部分都真系有晒啲棚啊，有晒瓦遮头咯。 系啦，咁如果你话观塘咁讲啦，纯粹攞观塘嚟做例子啦。观塘咁，我其实我出咗地铁站之后咧、有好多地方都仲可以入喺呢个商场嘅。 系 咁，但系商场出咗之后咧，只系得一小段路，可能一两条街咁。 啲马路位咪冇咯，但系大部分啲大厦都有。 系啦，咁可能就因为呢个原因就咁啊，啲人就懒得担遮咯。咁、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份子嚟嘅。系啦，好啦，早上嘅时间咧，咁啊7:19啊，听听今天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 ，Kitty 继续邀请到精伟同我哋讲下粤剧嘅早晨啊，精伟， 早晨啦、 啊。好，今日我哋扮靓喎，讲 系啊，讲好靓嘅头饰啊， 系 我当初。我当初 都是因为啲头饰所以学粤剧啊， 但系结果我唔做蛋咯， 冇办法啦，你天生丽质可以有一个高挑嘅身形，我都想有你咁高啊！ 唉，唔系噶，即系但系女仔嘅头饰咧系真系靓嘅，但系男仔咧，因为男仔系大顶帽就算噶啦嘛， 咦咁咪好咯，你嗰个自装费可能唔使咁贵咧， 梗系唔系啦， 我系咩？ 梗唔係啦，啲盔頭先貴啊！ 盔頭即係咩啊？ 盔頭即係 頭盔， 冇錯啦！你講得 即係男仔戴嗰啲係嘛？ 係啦，男仔戴，女仔都會有嘅。但係 唔係我哋成日開麥都會戴㗎。講嘢之前都要戴多個頭盔， 戴頭盔係啊！大家揸電單車又戴啊！咁嗰啲唔戴落面嘅我哋係啦。anyway， 即係嗰啲就係即係盔頭啦。我哋戲行叫盔頭啦。咁盔頭咧，男仔咧就通常都用四類嚟到去分啦。咁就係、是。冠盔帽巾，系啦，咁啊，即系冠系讲紧啲束发冠啦，即系譬如太子， 系 太子咁啊，束发冠，咁就即系个头顶有一嚿嘅，咁啊之后，但系可能上面咧就两条嗰啲叫做你哋叫曱甴脚啊，我哋叫翎子啦，吓雌鸡尾嚟嘅其实系。系啊，雌雞嗰個尾毛，系啦，即係嗰兩條嘢啦，即係威係細咁樣出嚟，即係比較莊重啲嘅人物啦，或者禮數上面啦，就會戴呢啲盔呢個冠咯，系啦，咁啊，即系出发冠啦，或者女仔嘅凤冠啦，都係個冠字嘛，即係女仔嘅盔頭都基本上文搶係得凤冠。嘅啫，系啦，我都谂唔到啦，其他嗰啲都系骗子尺嚟嘅啫，即系小古装嗰啲。咁系啦，咁另外盔咧就系讲紧元帅盔啦，咁因为即系要嗰个身份嘅人先至可以戴嗰个盔头， 系 吓唔可以戴错，即系记唔记得我哋之前有一句讲过，关于服饰上 面，系 零穿破。 莫穿錯， 哎，係啊，有老師啊，考你唔到添，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霸王盔啦， 係 啊，霸王盔係《霸王別姬》有冇印象？ 張國榮 係啦，張國榮，但係張國榮佢就做虞姬啦， 係。 咁但係身邊嗰個霸王咧，佢長期佢總之做霸王嗰個人就大個頂 哦。 所以你話嗰個試裝費係咪真係平咧？咁當然啦，我唔會做霸王，因為霸王係喺戲行嚟講係花面嘅， 係 正嘅嗰個角色，即係個行當嘅人會做。咁我唔係做嗰個行當，所以我就唔會做到啦。但係好多時候係可能因為嗰個身份就係戴嗰個頭，所以我就要好多個頭咯。 哦， 係啦。咁但係花旦咧。 在頭飾上面咧就可能佢係唔同顏色啫， 嗯， 即係相對喺呢個位度就會平少少嘅，咁、 哦 okay、 但係當然啦，又睇佢咩質地咩材料啦，咁、 嗯、 如果佢全部都水晶嘅，咁我覺得就貴啲啦，係啦，咁呢個但係我哋男仔而家都好貪靚嘅，所以我哋男仔有啲時候都會加啲石落去， 閃啲嘛， 係啦，閃啲啊嘛咁樣。咁另外頭先啦就係、是、即官規帽啦，咁帽啊通常烏紗帽啦， 嗯， 呢個應該聽過啦，即係做親官你都一定要戴㗎啦，即係呢啲就係我哋所講喺戲行入面咧啲最基本嘅規頭啦， 係 係啦，咁 即係男仔就有呢幾款嘅擺喺頭上面嘅裝飾， 最起碼要有呢啲咁嘅嘢咯，即係你做官，逢係做官，即係頭先我哋即係講到啦，有一啲即係做官嘅人啦，又或者係結婚嘅時候咧，佢、哦、都係戴嗰個帽嘅，不過可能就。即係如果佢係有官銜嘅話，可能做驸馬咁樣，驸馬卡咁就另外有一個嘢加上去咯，係、 嗯、 啦，有一個裝飾加上去咯。另外就係、是、蓮子帽啦，蓮子帽就五角形嘅。 系， 上面有粒波嘅嗰个咧，即系家丁啊，啲家丁。 华安， 冇啊，冇错啦，华安戴好顶就系莲子帽啦，系啦，即系呢啲就系又系咁，你做紧个书生，你冇戴个莲子帽噶嘛？除非你真系华安扮嘢咁样嘅啫，咁但系唔会咯，即系一套就系一套啦嘛。咁另外咧就系、是、根啊。即係根就係講緊有啲圓內根啦，圓內根係方形嘅，即係咁樣，即係一頂咁樣嘅。咁另外咧就比較出色啲嘅，大家應該會知嘅許仙根。 許仙根，許仙有啲熟喎。 係啦，許仙係咩人？記唔記得？ 許仙係邊個？唔知。 白蛇傳。 哦。 白蛇傳嗰個男角就係許仙。係啦。佢嗰頂又或者咁講啦，有好多時喺啲影視作品入面咧。都会是那些店家 是 的大那顶很多毛毛一个头箍咁样嘅，即系戴一顶帽嚟嘅，毛神神嘅嗰个咧，嗰个咧就系类似许仙根啦。但系许仙根就唔系白色嘅，许仙根就黑色嘅。 系 啦，咁白色嗰啲可能就系上咗年纪一啲店家嗰啲就会戴嗰啲咯。 嗯， 系啦，咁呢啲咧就系、是、即系或者叫福如根啦，福如根系书生戴嗰个啦。 嗯， 书生戴嗰、那个咁之后两边有两条水喺侧边好靓嘅，咁呢个就系福如根咯。 咦，咁又真系，你唔讲咧又即系冇留意到，而家谂翻起又真系好似有。好多唔同嘅帽型咧，即系啲男演员系会戴嘅、哦。 系啊，咁但系你话对于旦角嚟到讲，佢哋即系上面就会系比较多一层层嘅头发会多啲啦。 嗯， 系啦、啊，即系可能佢哋有线水啦，即系后面如果佢做扎大头嘅时候，包大头嘅时候就会有线水啦。咁系啦，另外仲有水发啦，系啦、啊，水发都属于盔头。 仲有嗰啲咧，一个半圆圈嗰啲音咧， 啊，嗰啲半圆花旦嘅， 系啦、 啊，嗰啲半圆圈嘅音，嗰排牙啦，我哋嗰排牙，嗰七只牙， 系 啦、 啊，我系七旧嘅， 七块嘅。 吓、啊，咁如果我块面或者额头窄啲咁点啊？ 贴嗰个位置斜咗走，或者拉得尖一啲。 哦，系咯， 系啦，帮你修型嘅嗰个可以。 哦， 系啊。咁但系咧，曾经有个阶段，仙姐咧系戴过十一片嘅。 诶，点解嘅？ 当时传落嚟咁样一路传。 哦。 咁但系后屘就系可能就。最多人的面型就可能是七塊啩、 嗯， 即係進化啩。我唔呢、這個我就因為我唔係旦角，所以我都唔敢肯定。 係 啦，不過總之而家戲行佢哋通常就係七塊嘅。係啦，咁一定有個笨咁樣。 係 咁就即係呢啲咧，佢哋後面上面仲有帶啲髻啦。 係 又或者一啲公主嘅時候，佢哋會有正鳳啦。 係 正鳳就一個髻連埋好多差上要梗局嚟嘅嗰嚿嘢成嚿擺上去嘅、 嗯， 即係唔使下下都再插過嘛，或者可能嗰個造型會名貴啲啦咁、 嗯、 樣。咁啊，虞姬又有虞姬嗰個嘅頭飾啦，即係好特定嘅嗰塊嗰塊好似以前啲如意咁樣嗰塊一塊嗰個咧鞋抽嗰塊鞋抽咁樣。 哇，其實呢啲咧使唔使定期去到即係幫佢洗佢咁樣咧？我成日都好好奇，即係譬如喺化妝間咧，咁都會有一啲古裝嘅頭套啊，或者一啲即係頭先阿晶為你講一啲嘅髮型嗰啲假髮等等咧，我都喺度諗，哇，到底呢啲扎到咁實嘅幾耐會洗一次？如果唔洗又得唔得嘅咧？ 其實咧，通常都唔使嘅。 哎呦， 唔係，但係佢唔洗得嚟又唔會話好粗，因為你會保養啊嘛。 係 調翻轉頭，每一個龜頭佢哋都會擺好個箱度啦，即係你要保存好佢啦。咁同埋你唔會點污糟嘅，因為你都係喺個你戴咗好多層頭髮㗎啦嘛，好多層假髮托底啊，或者包咗好多個根喺入面啦，個打個底啦，之後先至戴嗰個冠㗎嘛。 係， 所以嗰個冠就唔會點污糟嘅。咁、但係每一次佢哋攞出嚟用之前都會 steam 下佢啦。 哦，係咯， 咁都會有呢啲嘅。你啲波波佢有啲絨球喺上面㗎嘛， 會黑㗎嘛，如果你白色 嗰啲咯，即係都會有基本嘅清潔要做啦。咁佢哋片子石就好多苦啦，即係你可能襯套衫咁就會襯翻個顏色咁樣咯，即係最基本嘅一啲行頭。 係，所以咧，正話之前有同我哋講就話哇，做粵劇咧都需要有一定嘅金錢咧，先至可以慢慢儲，慢慢儲，儲到自己個衣箱咧有齊架撐嘅。你諗下，淨係個頭啊都咁多嘢， 係啊， 咁仲有個身咧，仲有下半橛咧咁樣，咁啊，所以咧都係好花自己一啲即係金錢啊、心思啊去到做嘅一件事嚟嘅。咁啊，今朝早唔該曬精偉，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 我是阿欧，无论股市上上落落，就算心情起起跌跌，最重要是俾一个笑容自己。 时间嚟到朝早7:28啊，咁啊，阿欧都讲得啱啊。朝头早最紧要咩啊？ 俾个笑容自己， 系啦，开心心啦。咁啊，星期一啊嘛，咁啊，大家积极啲咧，就系去到就系做埋今天嘅工作啦吓。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 今日是1月24日，星期一，农历12月22，适宜解除、素写、祭祀、教牛马、如是物取。 吓、啊，一个礼拜开始就咁？ 冇乜嘢需要紧张、啊。今日记如是物取。 仲话唔使紧张， 唔好谂住咪得咯。今日都系国际花生酱日， 我会尝试唔同嘅美食，又会提醒对花生敏感嘅朋友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完成大窝口村富强楼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15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20户，当中大约40户在过程中没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35个指明地方的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因应2宗本地个案、17宗和输入个案有关的个案，以及9宗初步阳性个案，有33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包括狮子会中学、葵涌苏浙公学、有一城玛莎百货、房委会职员同乐会餐厅、荃湾警署2楼、荃湾村农村、彩龙茶楼、葵兴港铁站万宁、月品酒店荃湾、北角海关总部大楼、传媒接待室等。另外，因应在葵涌区内采集到检测呈阳性的污水样本，明爱丽康居和明爱乐道方亦被纳入强检公告。警方正调查有人怀疑在葵涌区内向住宅单位大门和门中吐水的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昨日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影片，显示一名男子怀疑在区内大厦走廊向多个住宅单位的大门和门中位置吐水，案件列作求警调查，由葵青警区跟进。警方說目前本港疫情急劇惡化，呼籲市民顧己及人，應該嚴格遵守防疫條例，協助控制疫情和減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 世卫欧洲区主任克鲁格话 ，Omicron 变种病毒已经将新冠疫情大流行推进至一个新阶段，并可能结束在欧洲的大流行。克鲁格认为，欧洲正步向大流行最后阶段的讲法或者是可信，只去到三月时候 ，Omicron 可能导致欧洲六成人口受感染。一旦目前确诊数字激增的情况消退，将会有几星期至几个月的群体免疫，主要由于民众在接种疫苗或者确诊之后获得免疫力。虽然病毒可能在年底前卷土重来，但不一定再是大流行。不过克鲁格强调，新冠病毒已经不止一次让大家惊讶，因此必须小心，病毒亦可能再次出现变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喺葵涌嘅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嘅行动，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系需要封闭。就系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咧，系需要封闭。喺中环嘅爱丁堡广场，因为有活动进行，大会堂以北嘅爱丁堡广场咧将会封闭噶，封到今晚嘅11:59，就系大会堂以北嘅一段爱丁堡广场将会封闭。隧道方面，暂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龙虎榜伴奏精选， 以胎形容作品的话，他们说今次是混血胎。 当我想跟他公开的得到这世间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上， 即使喜欢他最 滴的 两位首次合作，姜涛表明喜欢 R&B， 至于 Edgar 就好奇姜涛心情的一面会是怎样呢？最后故事是关于两个相爱但又不敢爱的人，他们以 R&B 诉说寂寞的一首作品。 越痛苦， 作曲 Edgar， 填词陈永谦，编曲 JMY Beats， 监制舒文。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5位，姜涛 featuring Edgar， I Know。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W 黄浩儿、Chantel 姚卓菲。 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红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啱啱7:38，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95%啊吓，咁啊今朝早咧同阿小白讲电话，佢话好潮湿啊，哇！我出到去搭车嘅时候真系感觉到， 我唔知系潮湿定还是落雨啊，正话听阿 O 讲咧就好似琴晚落雨， 系其实有落雨嘅都出面， 但今朝翻嚟咧就有轻轻一阵雨粉，但地下就真系湿晒嘅，咁所以咧再即系不厌其烦提一提驾驶人士啊，唔好揸咁快，因为路面呢啲咁样轻轻地湿滑咧，就好容易跣胎嘅，大家小心啊！ 啱啊，我哋成日都话咧，揸车想快啲到达目的地咧，就是、放慢啲揸。 系呢、這个小白嘅名句啊嘛， 系啦， 想快就要慢。 冇错，呢啲嘅哲学嚟嘅。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就讲下呢、這个有两样嘢想讲下嘅，因为咧临近年尾啊嘛，即系而家年尾咧，咁啊首先就大扫除啦，咁第二就系清洁啦。 咁有咩分别啫？大扫除同清洁 嗱两样，第一大扫除咧我就当系执嘢，第二清洁咧就真系同可能疫情有关啦，系抹嘢啦，即系即个干净嘅层面同整洁系两样嘢嚟嘅。 即系题外话啦。你執嘢嘅時候會唔會順手抹埋，定還是齋執唔抹 嘅？嗱，我咧係會嘅，因為我都嗱，我唔算係最整潔，即係嗰啲強迫症嗰啲啦，但係我都唔容即係唔容忍到。好亂嘅，即係去到一個位咧，我自己就會執噶，所以你唔會見到屋企係哇臨急抱佛腳有客人上嚟先執嗰啲嚟嘅。咁但係我見過有一啲朋友，即係你去人哋屋企咧，你係 feel 到係。咦，你上去嘅时候，佢将所有嘢拱埋晒一嚿。 总之你眼见到嘅地方就清洁啦。 系啦，总之你千祈唔好去一啲佢唔 expect 你去嘅地方，可能你唔小心开咗道门啊，或者去到边个角落头见到咧，佢系冧到高晒，即系你 feel 到佢平时应该都系唔多整洁嘅。系啦，你有冇呢啲朋友啊？你有冇见过？ 我自己你知啦，我一定唔执嘢噶嘛，即系我屋企一定系好乱噶嘛，话之理啊嘛。 你唔执嘢唔代表乱，因为你空间大嘛。 都系乱啦。我大部分识嘅朋友咧，就系喺视线范围里边整洁， 系 讲完啦。视线范围即系冇眼就干净噶啦， 系系 冇眼睇啊，就干净噶啦。咁睇唔到嘅地方，佢成日都话个道理好简单，睇唔到干唔干净有乜分别啫？睇唔到啊嘛， 系 即系譬如佢哋可能有啲有士多房嘅，士多房佢永远揾唔到嘢嘅，咁因为乱。因为佢闩咗门睇唔到啊嘛，冇所谓。又或者系厨房某一个角落， 但佢会去噶嘛？即系嗱，士多房，我觉得因为你虽然系摆嘢啫，但你摆嗰啲嘢，即系你会用啊嘛。即系除非你全部摆都系垃圾。 哦、几个字讲完， 系 既来之则安之，到时先算。即系要用嘅时候先再谂咯。 系， 总之平时就唔会花太多精神喺一啲睇唔到嘅地方上面。 哦、你忍得到就得咯。 系噶， 系啊。唔系，同埋你如果一个人咁冇人理你啊，系咪先？但系如果两个人嘅话咧，就问啲啦， 即系两个都系咁咯， 就系啦，就系两个都系咁咯。如果唔系，就一个会睇到即系笃眼笃鼻咁样咯。 咩、都系一个习惯嚟嘅，你惯咗咪得咯。 都系。 你而家咁中意整洁， 系 你惯咗啲嘢乱，惯咗就得噶啦。 但系嗰个过程系有啲困难嘅，我觉得。 唔会好易噶咋，真系啊，两个零月啦。两个零月你唔执咧，你就会由佢噶啦。 就呢世就系咁，新年都唔理噶啦就。咁但系咧，我见到咧喺网上面咧就有人分享一条片咧，就系、是、一个日本嘅男士嚟嘅。咁佢就咧拍佢由放工翻屋企入屋开始佢嗰个清洁嘅程序啦。咁、当然喺呢个非常时期，咁大家都需要啦。咁不过佢咧就话好疗愈啊，因为佢都唔系好基本嗰啲即系喷下啲消毒啊，跟住啊除晒出面即系着嗰啲衫就抌落洗衣机，咁跟住洗个手就算，即系佢系好多步骤嘅，亦都譬如可能有一啲佢觉得比较污糟嘅嘢咧，佢会有个摆喺顶嘅柜嗰度咧，就将佢消毒，咁消完毒之后咧就又抹下个地啊，因为你行过啊嘛，即系总之咧。 佢係都有少少你望落去似係有啲強迫症咁樣啦。咁、但係呢你又會覺得啊成件事呢好清潔喎、咁嗰條片呢就係佢女朋友拍嘅，即係佢就話啊其實佢返到嚟之後呢都完全冇理過我㗎，即係佢嗰幾十分鐘呢都係一路都係清潔清潔清潔。咁但係呢作為佢身邊嗰個嚟講呢，佢又覺得幾好喎、因為佢覺得即係成件事，即係如果俾你揀啊，即係你身邊嗰個係咁整潔、咁清潔、咁愛乾淨好啊，定一話是翻到嚟，哇，完全唔理所有嘢，將啲鞋啊、襪啊咁樣劈曬喺度好啊？咁佢女朋友就話：我、其實都幾舒服噶，每次咁樣見佢翻咯。 我作為一個女士咧，如果我另一半係咁樣咧， 即 係 你假設啦， 假設我一個女士，我假設我一個女士，我就唔中意另一半係咁樣。 點解啊？ 咁即係佢唔會理你咯。嗱，佢翻嚟已經忙咗成日。见唔到噶嘛，翻到嚟都唔理你，挂住执屋，执完屋做咩啊？攰啦，瞓觉，咁即系冇嘢噶咯。你可唔可以接受到啊？你情愿佢翻嚟嘅时候咩都唔好做，顾咗你先，倾下偈又好，食下饭又好，之后情愿执少啲，你情愿拣边样啊？ 佢又唔系完全唔理佢嘅，佢系干净咗先啫，即系女朋友排第二咯。 咁 女朋友排第二啦， 咁就有啲窄洗啦。 但系调翻转咧，又有一啲咧系去到好极端嘅咧，就系、是、见到有一个又系日本嘅婆婆咧，佢、就有一个囤积症啊。咁、可能有时候你睇嗰啲电视咧，都会有时访问呢啲朋友仔，即系问啊，点解你咁中意储嘢啊？咁可能钟哥你都明白少少啦，即系如果你储玩具嗰啲，咁但系咧佢嗰个储嘢咧，即系。是影响到生活，你就影响不到生活嘛，是不是、你找到生活的乐趣添啦。但是它影响到生活呢，是即是那些你看那些纪录片呢，是完全连行的路都没有的，即是在家 里。你有没有亲眼见过？ 我没有。 我有。 是怎样的呢？ 我曾经试过在看先那里是在上环，我有一次去拍摄呢，要借其中一间屋。即系旧一啲唐楼嚟嘅，即系其中一间。 你知喺边度系咪？上面拍埋天台嗰度， 系嗰度， 我都系你粉丝嚟噶。 多谢你啊，就系嗰度啦。 系 我哋拍借嗰间屋咧，系冇嘢嘅，因为嗰间咧就系干干净净、斯斯正正嘅。但系佢对面咧就系一个婆婆住嘅。佢话你唔好行咁近，我咩事啊？一行埋少少咧，你就闻到成阵味。 系 佢囤积唔系净系囤积一啲货，食物佢都囤积，即 系 譬如啲饭盒。食剩咗，佢唔抌，但 系 佢又唔系弃到周围都系，佢系收翻埋好工整，包翻埋摆喺度，咁于是咧第日亦都系一样收翻埋摆喺度，系唔抌咯。譬如话有啲生果咁样咧，佢未食完嗰啲啊，又系啦，袋起佢就摆喺度啦，未食嗰啲就咁放喺度，咁佢要发毛啦。于是者佢又你见到咧。佢 系 好整洁嘅，但系有啲嘢咧就真系臭到无伦咯。 系啦，好酸缩咁样， 系啊，咁嗰啲就应该系即系又系可能系囤积 症， 又或者可能系唔舍得抌嘢咩都好。 即系如果你讲到最尾咧，可能即系囤积症咧，好多人都话系一啲即系心理上嘅嘢啦，即系心理学可以解释到点解要去到一个咁极端啦。咁但系头先我讲嗰个婆婆咧，都令到屋企人好唔开心，就系因为咧佢屋企人就顶唔顺啦，就话咁啊好影响，因为你自己一个人住就冇咁影响，但系佢。就同两个女同埋佢老公一齐住嘅，咁佢个大女咧有一次就真系顶唔顺啦，就帮佢执嘢抌佢啲嘢啦，咁俾佢发现咗之后咧，佢竟然同佢断绝咗来往，即 系 阿妈，系啊，即系佢觉得你。做 咩 喐我 啲 嘢啊？系啊，就断绝咗来往，咁啊得翻个细女同埋个老公啦。咁啊老公就因为嗰个脚咧就即系行动不便啊，即系开始即系唔舒服啦咁样。咁但系你屋企有咁多杂物，其实好危险噶嘛。即系之前你都可能会睇到一啲新闻就话屋企囤积咗好多嘢，咁会砸到啊，或者即系譬如你 touch wood 有啲咩走火警嘅时候，你都会好唔方便噶嘛。咁然后咧佢就老公同埋个细女咧就迁出咗咁样。咁但系个细女谂吓，呢个都唔系办法嚟嘅，系咪先？即系你因为囤积咗好多嘢喺间屋嗰度，咁跟住你就同阿妈个关系就咁样就冇咗啦，咁样。咁佢后来咧个故事就系个女有翻到去，即系决心都要帮阿妈执嘢嘅。我唔知佢系偷偷地定系点啦。咁佢就话希望佢阿妈可以即系跨过呢一步，即系跨过呢个心理关口，系啦。咁但系唔知到最后个反应系点啦。但系佢个女就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行咗呢一步先啦，即系佢断绝来往就断绝来往，但系无论如何佢都要改变呢一个嘅情景咯。 妈妈几多岁先？ 都婆婆嚟噶啦，七八十岁噶啦。 通常咧，我都系嗰句嘅。如果去到即系入翻咁上下年纪咧，由佢啦。 啊！ 你要佢咁大年纪嘅时候去改一个佢成世人嘅习惯，其实又好残忍 嘅。好难嘅，又真系。 即系我直头觉得系残忍添啊！即系如果佢觉得佢成世人都系咁样过。 又冇乜嘢嘅时候，咁不如由佢啦。佢、如果佢开心嘅，由佢啦。咁你作为后辈嘅，帮佢咯，即系 佢咁咪帮佢执屋咯， 系咯。你调翻转头，你最后即系最后嘅时光得佢享受一下啊嘛，而唔系啊你唔好做呢样，唔好做呢样，改呢样，改呢样。咁即系如果系应该佢后生嘅时候改啊。 系啦，所以咧，所以嘅习惯或者断舍离都好啦，即系越早去做咧。嗰、那個痛楚或者嗰個轉變咧，亦都會細啲，我覺得係啦。咁、去到呢個時間，我就唔知道到最後嘅結果係如何啦。 不過睇翻啲哥哥姐姐們啦，千祈唔好恃老賣老啊！諗住啲後生會就你咧，你就亂嚟啊！ 你唔好搞啊！咁樣 自己都要盡翻啲責任，得閒要清潔下噶。 係啊，就係年廿八啦嘛，而家開始就差唔多啦。 嬌笑也敢跟你飛車切磋。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权难寸步。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do it. Turn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寻摸。按一按 F 5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Eyes on me，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嗱，我今朝讲呢样嘢咧，我觉得人人都有试过嘅，只不过咧呢啲嘢通常就未必会同人分享，亦都未必会经常攞出嚟讲啦。讲紧嘅呢个状况咧，就系、是、有冇试过曾经唔小心，应该唔会有意嘅，我相信吓，多数都唔小心跌咗啲嘢落去呢个马桶里边咧， 梗系有啦。 都话噶啦， 但唔会唔同人讲啊！我即刻就揾人求救啦，我即刻就冲出厕所救我啊！跌咗电话落去啊！ 你真系试过跌电话落去啊？ 系啊，嗱，点解咧？嗰阵时我好记得我系唔知读中六定中七啦，咁就嗰阵时我哋因为系唔需要着校服嘅，咁我就着住条牛仔裤，咁嗰个电话咧就摄咗喺个裤袋嗰度， 后袋啊嘛， 我唔记得后袋定前袋啦，总之有时啲袋啲设计系好古怪，或者佢好浅啊，或者条裤好滑啊。咁样啦，咁跟住咧，我一除条裤谂住去厕所嘅时候咧，佢就向后飞咯，嗰、那个电话，咁就咚一声咁样啦，咁佢仲要一 一下咧就插咗入去嗰、那个马桶 柱嗰度， 系啦，我仲以为唔见咗，因为我唔见咗佢啊，即系我就咁望落嗰个窿嗰度咧，我唔见咗佢啊，佢向咗后，好似穿走咗咁啊，咁但系咧，咁我就望啦，咁等咗一阵啦，咁佢就慢慢飘翻出嚟嘅，就浮翻出嚟嘅，咁我就即刻我好似系咪隔住，即系攞咗啲纸巾，其实都冇用噶啦，总之我就留翻起佢上嚟啦。咁嗰度应该都事不过20秒嘅。 嗱，你已经算好彩㗎啦。因为你系一开始嘅时候 系、 你发现。 系啊。 如果唔系呢，我相信更加都唔知点算。 系啊，跟住我都 call 咗好多人嚟帮手。喂，点我部电话湿咗水咁样浸咗落去得唔得㗎咁。跟住就好多人嚟咗厕所帮我。佢话即刻冲一冲去，我再冲。 有好多秘方啊，跟住。 系啦，跟住有啲呢就。 买包米返嚟。 买包米啦，跟住有啲呢就即刻去嗰啲干手机嗰度吹。 系啊，系啊。 咁到最后好似系开得着翻嘅，咁、但系唔知系咪转个头就卖鬼咗？ 系啦，所以咧，如果你去买电话嘅时候咧，你唔系净系要睇嘅，要闻一闻嘅。 嗱，我就冇试过跌电话。 喂，你而家净话，譬如阿 Kitty 嗰啲咧，你啱啱如厕前 系， 你叫做好彩。 系啊，我都觉得系啦， 大件事系 嘛？唔系，如厕中你好少嘅， 系。 如厕后，即系啱你过咗一浸，如厕咗一浸嘅时候咧、你跌咗落去，如果你系少嘅、都还好啊。 系， 如果系大嘅，你执唔执啊？ 你执唔执啊？你执唔执啊？ 你执唔执啊？ 你执唔执啊？ 系啊， 你讲啊，你执啦。 但我想话咧，嗱呢个情况，如果系手机咧，而家可能好少少嘅，因为以前咧啲手机的而且确系窄窄细部啲嘅，就会可能多咗个 Kitty 嗰个情况，就真系摄到入去深深处啦。而家多数就可能卡住喺度直插嘅啫，最多都系咁样啦。嗱，最近咧我就见到咧网上面咧有一个嘅报道讲到咧，英国有一间嘅公司咧，即系佢都系专售马桶嘅公司啦，就做咗个研究，讲咗个 top five 即系到底冇错啦，最常见嘅。 我估两样，我估两样，一个一定系电话啦， 电话一定有啦， 一定有啦，冇啊， 好，咁你带啲咩入厕所？ 你哋唔好估啲咁正路嘅、 如果咁，我拣戒指， 我拣唇膏， 啊，都冇、啊。啊都冇喎、 戒指、唇膏、电话都冇， 有啲咩系会带入厕所又跌到落去？ 又系一份感情嘅啫， 一个脑咯。 咁你哋又唔好谂啲咁虚无嘅嘢。 冲咗佢咯， 唔系佢都系实物嚟嘅，不过咧。可能就都同你哋未必有非常之贴身嘅关系，有其中一啲嘢，我相信你哋系冇嘅， 系真系会更新嘅，即系、 会更新嘅嘢嚟嘅。嗱，有会更新嘅嘢啦，有都唔系，嗱，纸巾都唔算啦， 银包， 差唔多啦， 锁匙， 差唔多啦， 手袋。 手袋都跌落去， 成个跌咗，谂住挂起佢时候个勾甩咗。 嗱，其实咧就冇你哋头先讲嗰一类，不过你哋要谂啲再贴身啲嘅嘢。嗱，好多嘢咧系 底裤。 唔会，咁你唔会除咗除晒佢噶嘛？ 唔系，我哋头先咁正路嗰啲都唔中咯，咁估下啲唔系噶咯。 嗱，你谂一谂先。嗱，其中有一样嘢，应该有咁讲咧，有两样嘢咧，我觉得带入去洗手间系合理嘅，又或者系避免唔到嘅。因为有啲人咧，譬如同我哋嘅一啲需要有关系。 卫生巾。 唔系，嗱好啦，我不如就开股话俾你听，因为我觉得有啲偏离 啊， 有啲 话系啊系啊， 但系都唔系，都唔啱， 都唔啱， 带啲咩入去？我哋有需要。 嗱，我讲一样嘢系你哋一定有嘅呢一样嘢，就系咧钱啊，即系跌钱落去啊，嗱，呢个真系几普遍。 呢个唔奇，因为唔系个个用银包嘅，即系如果你用嗰啲money clips 嗰啲， 系啦，一来啦， 你可能一掹出嚟就。 同埋紙幣係真係有個問題嘅，就類似 Kitty 講嗰個情況啦。如果你攝咗喺啲袋度咧，係好容易會即係因為你咧去除嗰條褲啊，或者喐動嘅時候咧，就會跣咗出嚟咧，而從而跌落去。 不過呢個咧，即係如果根據冇正式統計咧，如果你話真係錢咧。銀仔係多過紙幣嘅， 都係啊！ 跌銀仔落係多過多。 我又唔覺，我反而覺得係紙幣容易啲，因為你銀仔有個重量，你會墜，即係向下墜啊嘛。照計， 即係除褲嗰下嘅啫，即係有時一下棘到，放唔到就彈曬出嚟， 係啊，仙女散花咁。 所以我成日覺得咧，啲人當咗廁所係許願池噶嘛，即係抌落許個願咁啊點？ 但其實唔得㗎，會塞㗎。嗱，咁呢個係此其一啦。咁第二樣嘢咧，我覺得都比較容易理解嘅，同埋都算合理嘅咧，就係假牙啦。因为有好多人都会戴假牙去洗手间度清理清洗噶嘛，即系我以前我阿婆咧系有假牙嘅，咁我都见佢咧，譬如一早一晚嘅时候咧，佢真系会攞入去洗手间度擦干净佢啊。 问题就 喺 呢度啦。 系点啊？ 你会唔会执翻？ 咁你又需要 你执翻？咁你会唔会用翻？ 但系佢嗱，佢都唔系靠近个马桶噶，即系佢洗假牙都系喺嗰个星盘， 可能甩手咧，即系洗洗下擦擦下，飞飞咗 嘅咩棚牙？ 喺我有限嘅理解里边咧，唔系任何类型嘅假牙都系伤得实嘅。 哦、 有啲真係咬住嘅啫，即係譬如一啲 即 係 你意思係大大下甩咗，唔係洗洗下甩咗， 係啊，可能係大大甩咗嘅，即係有啲比較舊式嘅係咁樣嘅，即係可能佢一個好輕嘅、好輕嘅托咧，托住兩邊跟住咬住嘅啫，好可能講下嘢嘅時候咧，佢都 你去廁所講乜嘢啊？ 突然間開口咯， 你講咩 啊？係啊，哎呀，咁咪跌咗落嚟咯， 咁樣嘛， 或者發力嘅時候， 係啊， 我都唔知道點解會跌咗落去啊，我冇呢一個體驗。嗱，跟住咧就講啲咧， 講啲過頭説話話你聽。 OK， 我而家 你叫我觉得几保留，你知道啦，我都唔敢讲太过分啊。 OK， 我收翻我头先嗰句说话。好啦，跟住呢个我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嘅，就系金鱼啦，金鱼 嗱、哦，金鱼喂，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唔觉得系唔觉意 系咯，吓佢系特登冲走， 我觉得系专登噶咯。 系咩？但系佢拖 five 咁好惊呢件事。 咁即系有人又想放生又唔想出街咯。 啊，点会谂到喺马桶 都系咸水啊嘛？ 我想不到可以 這樣說，這樣就真的不對了，也都不應該的。 我唯一呢，即我估到他的理解呢，就是因為我見過有些人洗魚缸是這樣的，即是將那些污水，是啦，將那些污水可能斜斜地這樣想著倒了到馬桶上沖走， 不小心試下去， 是啦，這個我覺得有機會。還有呢，因為魚呢，你就真的可能那條魚會自己向有空間的方向游的嘛，那你就有少少難撈回它出來的，我覺得。那另外那兩個呢，我就覺得真的你自己刻意帶入去才會有的，就是講緊呢兒童玩具和皮球，皮球又冇嘢啦，你实执得翻啦，咁大个波你都冲唔到落去啦。 儿童玩具都有机会嘅，细路仔玩 都合理， 系玩 下 玩 下， 系啦，线手都有机会， 系啦，同埋细细件啊嘛，始终即系尤其是嗰啲儿童玩具 车仔啊， 系啦，或者啲敖得喐嗰啲有声响嗰啲玩具咧，咁我觉得呢个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好啦，问下你哋头先以上嗰五样嘢，有冇啲嘢系你哋会考虑唔执嘅？如果跌咗落去？ 假牙啦， 但系佢会塞住个厕所。 冇错啦，其实我想话个重点根本除咗系你谂住嗱，第一样嘢你要考虑你点样执上嚟啦，第二样嘢就 系 你执咗之后你会唔会用翻啦。其实个重点再之后就系、是、你如果唔执，你个厕所冇得用噶咯噃，你塞住咗又系麻烦。 其实最惊咧系你以为冲走咗啦，点知其实佢只不过卡住，下下一手用嘅时候。 讲紧喺公厕啫系嘛，定系自己屋企啊？ 自己屋企啊，呢个研究系、 哦、自己屋企啊， 系啊， 咁 咁乜都执翻。 表示新冠病毒新增确诊个案在美国部分地区下降，情况看起来不错，预料大多数州份由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病例激增情况将在二月中旬达到顶峰。福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最近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等地的感染率开始急剧下降，预计南部和西部各州很快亦会下降，部分取决于疫苗接种率，虽然不应该过于自信，但现在看起来正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福奇又谈到将来和病毒共存的长期计划，指最好的情况是将病毒控制在一个较低水平，虽然不能够完全消除，但可以令病毒基本融入民众已经学会忍受的一般呼吸道感染。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9点，跌2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71美元，卖出1834.4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3.77，瑞士法郎0.913，加元1.257，人民币6.34，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2。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和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上稍凉。 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为咗配合强制检测安排，葵涌村嘅日葵楼对出嘅一段上角街啦，仍然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啦而家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門的龍門路去龍鼓灘方向，近著內河碼頭一段車多，龍尾就在浩船街。屯門公路出九龍，近著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最後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喝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過含糖飲品之餘更健康一點。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推出 Imagine Dragons 一隊搖擺樂隊，但他們的音樂都很有新意，很有創意。今次這首新歌都是找來 JID 有這首合作 Enemy。 I wake up to the sounds of the silence that allows for my mind to run around with my ear up to the ground. I'm searching to behold the stories that I told when my back is to the world that was smiling when I turned.他们的歌除了很有创意之外，我觉得还是很 man 啊。这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Imagine Dragons 再加上 JID Enem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用啱的方法学习都很重要的。 Miss Yip， 看电视学英文真的啱我吗？ 如果还用传统的方法来学英文，死记课本里面的单字，你应该会仲辛苦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的 Carol 仲在 Miss Yip 身上学到什么？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展翅新姿态。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啊，不如今日咧就由人行啊上个星期啊连环减唔同嘅利息嗰度开始讲起啦，好吗？ 好啊，嗱喺上个星期五嚟讲嘅话咧，就人行咧就宣布咧就削减咧呢个常态啊借贷便利嘅，咁啊当中嚟讲嘅话咧，隔夜嘅利息咧喺同埋七日咧一个月咧。呢三個息率咧都一律咧係減 0.1% 嘅，咁啊常態便利息率係乜嘢嚟呢？就係、是、以一個抵押嘅形式咧，商業銀行咧係可以係向人行咧。 就是借出的资金的。咁呢啲借出嘅資金嚟講嘅話咧，通常咧就係一啲好短年期嘅資金，就等於我頭先所講嘅隔夜啊、七日啊，甚至乎一個月啊嘅息率。好明顯啦，因為咧而家臨近咧就農曆新年啦，咁咧就商業銀行整體個市場咧都需要錢啦，咁商業銀行就要幫助咧就借出啲資金，釋出放啲資金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咧就正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咁所以銀行咧就係方便嗰啲。即係嗰啲銀行咧，就等佢可以釋放多啲資金，所以就減咗呢一個嘅常態便利息率嘅。咁其實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咧，銀行不單止咧係降低咗呢個常態嘅借貸嘅息率，更加咧係將呢一個中期嘅借貸嘅便利嘅息率咧，同埋同呢個房貸掛鈎嘅五年期嘅呢個貸款市場嘅報價息率咧，都一齊咧係將佢降咗。落嚟噶，咁即系反映咩咧？反映咧就话咧，中央咧就似乎咧就系不断喺度降低个息率，系帮助个市场各个经济各个改善嘅。当然啦，咁样做法嚟讲嘅话咧，就解释咗咧点解上个星期咧我哋见到咧个股市嘅气氛咧，中港股市嘅气氛咧都系改善嘅唔少嘅，最主要原因就喺呢度啦。 咁希望过年之前啊，气氛继续炽热落去啦，咁啊，股民就开心啦。转个角度咧，再睇埋啊，美国咧有140多名嘅议员咧，联署要求豁免中国关税。 系啊，呢个咧就真系几有趣嘅一件事嚟嘅，因为我哋记得咧喺上个星期二咧，总统拜登咧，美国总统拜登咧就讲啦，就话咧暂时咧就未系时候咧就豁免中国嘅进口关税咁样。咁佢講完嘅第二日嚟講，跟住咧，我哋見到咧就有140名嘅跨黨派議員啦，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啦兩方面咧，就加埋合共有成140多個議員咧，就向美國貿易代表嘅戴奇咧就要求咧就恢復咧。擴大咧就對中國嘅加徵關税嘅豁免嘅範圍噶，咁啊面對住40年嚟嘅高位咧喺7% 嘅通脹率啦，咁啊通脹咧就成為咗咧現今美國財金官員咧係要解決嘅重要嘅任務，咁啊加息咧就雖然冇錯可以壓抑嗰個消費降低嘅通脹，咁但係同時間嚟講嘅咧就會損害到個經濟嘅發展，咁所以咧最好去去解決嗰個通脹嘅方案咧，始終咧係將個中國進口關稅咧係將佢降低，咁呢個係最有效嘅方法。咁但係咧，拜登政府咧又唔夠膽咁樣做啊，擔心咧就可能會係俾即係會令到選民會失去選民嘅支持，咁所以佢一路都冇咁做。咁但係而家嚟講過咧，由於有大批嘅跨黨派議員嘅要求啦，咁我相信拜登咧就將可以咧就順水推舟就去解決咧就前。總統特朗普咧留落嚟嘅呢一啲嘅即係利選人不利己嘅方案，咁所以我哋睇住睇下我相信會喺短期裏面咧有機會見到咧中國嘅進口去美國嘅進口關税咧係有機會削減嘅，咁所以值得留意住，因為如果呢樣嘢真係發生嘅話咧，咁當然咧又會對個投資市場咧會有一定嘅振奮嘅作用喺度嘅。 係啊，今個禮拜咧要睇嘅仲有好多啊，包括咧焦點所在啊，聯儲局嘅議息會。 冇錯，嗱，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先睇今日先啦。嗱，今日嚟講嘅話咧，就澳洲啦、日本啦、歐元區啦、英國啦、美國咧，就會先後公布一系列由 Markin 研製嘅一月份嘅採購經理指數噶。咁咧呢個咧係首個咧，大家咧係能夠掌握到咧全球主要經濟體喺一月份嘅經濟狀況嘅數字。咁尤其是咧喺一月份嚟講嘅話咧，歐美咧就飽受呢個 Omicron 嘅衝擊啦。咁所以呢個經濟呢相信呢大家都好關心，喺今日情況之下歐美個國家個經濟會點樣呢，咁今日呢就可以呢透過呢一個嘅採購經理指數呢就略知一二啦。咁另一方面嚟講過呢，到星期三呢就加央行就出先議息先嘅，咁面對住30年嘅高位嘅 4.8% 嘅通脹率啦，咁而家呢市場呢就關注呢加央行呢會唔會呢喺今個星期呢係會作出加息嘅。咁而家市場估計咧，今個星期咧加央行加息嘅機會咧，都有85% 係會加25个基点嘅。咁而今個星期市場嘅重頭戲咧，當然亦都離唔開咧就聯儲局嘅議息會啦。咁結果咧就將會喺今個星期四啦，香港時間凌晨3点就會公布嘅。咁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可以話意料中事啦。咁而家市場咧關心嘅就係話聯儲局咧對三月份嘅加息嘅睇法。咁其實而家市場咧就因為因應咧而家美國咧嗰個通脹率去到40年高位7%嘅水平啦。咁所以咧而家市場普遍都估啊， 就喺三月份咧，聯儲局咧加息25个基点咧，基本上咧都係市場嘅共識嚟噶啦。咁但係而家有啲人咧更加估咧係有機會加咧係一加加半厘嘅。咁所以咧就睇下今個星期聯儲局咧喺呢一方面會唔會俾市場嘅一啲嘅啟示啦。 咁投資者又要留意啦，供樓嘅朋友都要睇實啊嚇。不過咧，温生特別講啊，就唔好混淆聯儲局咧同2015年同埋今次嘅加息週期當中又有啲咩啟示呢？ 冇錯啦，嗱，好多人咧，當我即係同好多人接觸咧，好多人都會將呢一個今次嘅加息嘅週期咧，就同2015年即係對上一次嘅加息週期咧去做比較。咁咧就通常咧就會話啊，2015年12月當其時咧，就聯儲局咧就首次加息，加完息之後咧，由於見到咧美國經濟就即係即刻放慢咗啦，咁同埋亦都見到個美股標普指數咧又跌咗成14% 啦，咁所以咧就到第二次加息嚟講嘅話咧，就足足咧就拖咗成年，去到2016年嘅12月份咧先至加第二次嘅。咁當年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就唔好忘記，當時制定嘅貨幣政策咧最主要嘅考慮咧就係美國經濟同埋美股嘅啫。當其時咧根本咧就唔存在咧就通脹嘅壓力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可以話係完全唔同啦，因為美國12月份嘅年通脹率咧已經去到7% 咁高啦。咁加埋咧1月份嘅平均嘅油價咧，雖然仲有一個星期，咁但係咧我計算過咧都應該高過咧，好大機會高過2021年任何一個月份嘅平均嘅油價噶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咧可以想象到咧，歐美咧，即係再加埋好多歐美嘅疫情嘅關係啦，好多人係告病假啦，唔能夠去翻工啊，唔能夠生產啦。咁所以可以想象咧，一月份美國嘅通脹咧就只會更加高企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咧我相信聯儲局咧再唔能夠只係顧及嗰個經濟托埋嗰個美股嘅表現，而唔去加息噶啦。咁所以咧就提防咧。今次咧，聯儲局咧加息嘅步伐咧，可能會比對上一次，即係2015年嗰一次咧，係可能會嚟得較急嘅。咁但係話說回來啦，咁都要明白一樣嘢啦，就我唔排除咧個因為個經濟都仲未真係好啦。而個股市如果真係個股市始終係美國嘅主要嘅經濟支柱啦，如果大跌始終唔得啦，咁所以我相信今次咧聯儲局咧開頭加息可能會較快，咁但係咧個幅度咧個加息嘅整體個幅度咧未必會太多，咁即管留意一下嗰、那個開頭嚟講，即係三月份啊加息啊，會唔會一加加半厘啊，跟住再加多一兩次就可能會即係會停咗落嚟啊，咁但係。始終嚟講過咧，今次嘅加息嘅速度咧，可能會真係會較2015年係要較快，咁所以呢方面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唔該曬，拜拜。 阿欧办准年货未啊 ？Kitty 一早整好晒啦。 小白利是准备好未啊 ？Barbie 一早搞掂晒啦。 咁就啱啦。 乜嘢事呢？ 我哋未搞掂，帮手整埋啊。 咁都得？ 一家人唔使计。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达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 有乜嘢优惠？ 嗱，呢个优惠咧，当然要请埋小白同埋芭比咧出嚟同我哋一齐倾啦。嗱，先讲第一样嘢先，大家唱咗嗰啲新钞或者迎新钞封利是未？ 未。我今日派咗专员去攞筹。 系咩？哦， 你换新钞啊？终于都系。 唔系换新钞，纯粹唱钱咋？ 系、因为你都唔系好够20蚊、50蚊嗰啲咯。 好烦噶，系啊，即系 唔烦，派得是福，俊哥。 唔系啊， 我都揾个专员帮你。 虽然是派得是福，但是这个福都是有少少烦在后面的。 是 不是烦福 烦福。真是烦福啊。因为你要计啊，你大约会派几多少20蚊、大约派几多少 20蚊。但我已经请教了钟哥了。 钟哥你派晒500蚊就得 了。你真 的好好、哎呀 ,Barbie 好睿智啊今朝。 讲嘢。 直情不应该说都好。哇好好啊。 是啊。 都字都食翻啊，好好啊！ 有冇留意近呢两欧字啦？近呢两年嘅经济环境点啊？唔系咁好啊嘛，咁过年打个， 但 系 应该冇搞到你， 系咯？ 咩冇啊？ 睇起上嚟， 我唔出声，唔等于我冇事，我唔想带啲忧愁俾大家啫。 唔出声啊，你收收埋埋啫。 哇，你系咪？我日日喺屋企喊唔到，话你知。 唔系，因为都我都帮钟哥讲几句，因为据我所知道，投资市场影响咧，都会带动另类投资市场。 哦、 所以旧时咧，水涨船高嘅玩具咧，都回落嘅迹象。 唔系你 冇一啲， 系 啊， 多 套玩具。 系为兴 趣噶，低级咩你？ 系 啊， 你唔系等等先。 低位吸纳喎。 你喺边度见到佢低级先？ 我见到佢朝头早咯。 哦，朝头早， 系咁易啫， 系咁易啫，平仓啫。你识乜啊？扣翻淡啲，细路女你唔识噶啦。 门面嘢啫。 哦， 你似乎中国执唔少喎。执又未至于打个和啦。我帮你讲啦，我平时都系讲呢啲噶，要。 又系嗰句咯，今年咧必定系减噶啦，即系嗰个压岁钱或者利是， 哇！你打开后 排啦，戴头盔啊，而家直头啊， 过一份喎，去到呢度过一份， 佢而家就未 忍唔住， 你廿蚊嘅啫， 系啊，忍唔住唔帮你啊， 经济系咁，所以今年我去银行唱钱系易啲啊， 多我哋， 要晒十蚊，要晒十蚊， 十蚊。 唔係十蚊，我可以封兩張變翻廿蚊啊嘛！ 咁你要一封定兩封啊？ Kitty， 播首歌先，十蚊嗰位我都停咗落嚟。 我你仲幫佢講説話，又平倉又盛。 頭先諗住一路幫佢，去到十蚊呢一口價，我搞唔掂，鍾哥。十蚊真係難搞。 見你幫佢，你有廿蚊啊？應該 睇一睇先， 係咩？ 咪出年經濟好啲，咪咩咯？加翻咯，係咪？ 算啦，一份心意係啦。 係， 喂，你唔係你哋幾個唔係同我一齊，唔同我共度時間係嘛？ 共度。 哦、我哋而家坐埋一条船噶啦， 拣首歌嚟播下先。今日重点即系嗱，你十蚊廿蚊冇乜所谓， 冇所谓啦。 嗱，即系小白同埋 Bobby， 即系我哋，即 系你哋俾多啲咪得咯。 都唔系，我唔会啊，我锡住小白嘅，系咪先？ 唔系，同埋佢哋有小朋友啊， 系啊， 重点 系， 系啊， 系、啊哎。我攞翻出嚟啦，系、啊、 小白同阿 Bobby 咩啊？ 你哋俾你嘅细路几多钱先？ 哇，好难开咪讲啊！我又帮翻你哋点讲啊？ 喂，你哋作为父母， 好攰啊！你今朝系帮呢个帮嗰个， 你两个作为父母啊， 俾 几多先？ 我本身个人都已经俾咗佢噶啦， 你唔好谂住俾五万蚊， 唔 会都唔会咁就 咁又唔会，你冇谂住俾五十蚊， 即系可以俾十蚊系嘛？ 嗱，不如咁啦，你哋抢咗钱未啊？几时谂住唱啊 ？Bobby 同埋小白， 我今年谂住用翻我旧年剩翻嗰 啲啊， 但系够咩？ 够啊，因为我唱咗好多啊，旧年、哦、 上年唱多咗， 系啊系， 但系我会使咗噶啦，我估应该 系啊，同埋唱多咗唔好啊，因为通货会膨胀噶嘛。 哦 即系你唱定啲， 应该摆翻入银行咁样， 或者 死咗佢， 或者做你谂下，如果上年唱即系唱多咗好多嗰啲做定期，起码都有十蚊啦，十蚊都即系啱啱够封多一封利是。 但系我封剩咗个利是又唔够买一手腾讯。 哦，咁一定系腾讯嘅，一定腾讯有好多股票都得嘅。听日留意， 通过买仙股 系啊，听日留意呢个晨光财经第一线。 冇错冇错， 系睇下啲股票名家有啲咩想法啦。 喂，不如讲到唱钱咧。都真系麻烦咯，系嘛？即系都要预早好多时间。我见网上面派筹咧，我寻晚睇咧就已经敷咗，所以咧今日就派专员去到睇下有冇得排队攞个筹。 你可以咁嘅，同佢讲话啊，一开始话有少少想法咧，想问银行借少少钱咁样，有个专位去咗一个 booth 嗰度先嘅 VIP 啊， 咁你了解咗先， 系 成日都讲啊，金融系你了解咗先，咁你了解完咯，咁啊问佢话啊有冇？可唔可以唱下新抄嗰啲成？可能佢都會好殷勤幫你做一做喎、 哦。即係唱完之後，跟住就我都係唔借錢。 唔係、哦，正所謂借錢梗要還，未俾錢中介。每一個咧呢啲咁嘅借貸舉動都要審慎去學識啊。咁你即係了解一下，有冷靜期噶嘛？係咪？ 唔關啲最近我喺櫃位咧，反而冇乜人排隊啦，啲人去曬房嗰度。用曬 你咩啊？你本身都係入房噶，鍾哥咪扮嘢喎。 梗唔係啦，我中意櫃位嘅。 你中意還？中意 佢可以入房， 本身你都系入房嗰啲，你又走去排队，就系你呢啲人排多咗两个， 搞乱咗个节奏， 排多咗两个，你下次去翻房先。 唔系啊，排队好玩啲嘅。 好啦， 人多啲啊！ 我讲翻啲虚拟嘅世界啦。嗱，派呢个伊利市点解咧？即系因为好多朋友仔有阵时都会移居咗去第二啲地方啦。咁今年譬如我想派俾利是，可能远方嘅明仔咁样、强仔咁样点俾啊？咁啊，可以透过咧一啲金融机构咧嗰啲电子利是咁啊，各大银行其实都有噶啦。咁啊，喂，都有啲着数嘢。譬如你派够咧8880。咁样咧，咁佢又有啲奖赏俾翻你咯，回赠翻俾你咁样。咁如果你话咩咪嗰啲咧，就派呢个电子利是咧，就28蚊嘅优惠券有3张，仲可以抽奖咁样啊。咁有啲朋友都系咁噶，今时今日用个支付系统啊，连结咗落去你嘅叫做通讯软件嗰度去收账咁样啦。 即系多口问，系咪即时睇到几多钱啊？ 我睇到， 睇到啊， 应该系咯。就算唔系都揿两个掣，实睇到咯。 所以唔系话之前都提过啦，即系可以嘅话，就譬如15嗰阵先可以开， 系啊， 好似好啲咯。 会唔会过期噶条 link？ 系咯，条 link 可能 佢俾你收咗先，但唔俾你知几多钱。 系啊， 系啦， 算啦，都一份心意，人哋咁样咁艰辛都送俾你啦，你仲 你喺加拿大，我都俾一嚿水你过年，算系咁啦，当一个祝福啫。 冇走数都好好 啦。呢个咧，我有一个我揸得好紧嘅， 系咩？ 见到先俾。 哦， 即系见唔到就唔俾， 系咪啊？ 系啊，真系亲眼见到个人先俾，冇得话啊。托朋友嚟同你拜个年咁冇嘅， 点解咧？ 喂，你最得闲度有个诚意啊！ 我原本谂住托成条村咧一齐托我啊，同埋村哥拜年， 见到先，见到先， 系啊！咁嗱，有啲啊可能视像拜年啦，因为疫情嘅缘故，有啲特别系啲小朋友去咗外国读书啊，即系佢哋喺外国读书，佢翻唔切嚟香港啊，咁可能即系嗰边 今年有啲杂使， 系啊，真系嘅，即系可能爹哋妈咪都要封利是俾啲小朋友啦，过年压岁钱咩咁样咁。唯有用呢啲支付系统啊，咁样可能即系帮得到手咁样啦。咁啊，自己上网多啲去探讨啊，了解翻啦。咁啊，优惠一件事啫，最紧要系一份心意，一份祝福，大家好好平安同埋健康啦。近排最紧要就系同心抗疫。 咁啊，大家开心就 OK 啦。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94%。咁啊，本港地区咁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嘅，初时有一两阵雨同埋有薄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4日是一年的第2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41日。1986年1月24号，美国太空总署的无人星际太空船旅行者二号首次掠过天王星，当中发现10个之前未知的天然卫星，亦探测到其自转轴倾斜97.77度缘故而独特的大气层。旅行者二号在1977年8月20号发射升空，是有史以来运作时间最长的太空探测器，与其姊妹船旅行者一号基本设计相同。1981年，透过土星的引力加速飞往天王星和海王星，成为第一艘到访天王星与海王星的太空船。旅行者二号被认为是从地球发射的太空船中最多产的一艘太空船。1月24号出生的朋友，个性活泼，拥有迷人特质，容易吸引别人仰慕，从而产生压力，自视甚高，同时亦不断怀疑自己。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长时间精密的太空旅程，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发现更多宇宙的知识，我们从而会觉得人类的渺小，还是只是沉醉科技的发达？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即係啲發育啊，各樣嘢結構唔同啊嘛，即係譬如條脷有啲味蕾又唔同啊咁樣，咁大家對食物嗰個感覺咧，其實不一樣嘅。 但係佢中意食糖嘅一定， 佢中意食糖，但係大人一定唔會俾佢食糖噶嘛，係咪？咁佢去到嘅時候見到啲糖，咁點啊？想食，一路食嘅時候一路俾人鬧，又係無謂嘅。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咧最怕係咩咧？就最怕咧就係要食嗰啲好多大人食嘅嘢。除非你即係農曆新年，你都夾硬另外煮開一啲佢平時食嘅嘢啦。咁啊，細路仔唔係話真係好接受嗰啲咁，可能我自己屋企嗰個啦，啲煮到有陣時太好咧，佢唔識食啊。 例如， 如果你真係煮鮑魚俾佢咁樣。其实佢未必食， 系啊，即系佢唔会觉得好， 系啊，好霹雳 啊，系啊， 再白啲讲， 你俾冬菇佢，佢又可能中意，细路仔中意食冬菇啊嘛。 唔系话呢个系啊，题外话讲下，即系正话我讲开盘菜咧，啲细路真系食晒啲鱼蛋， 系啊， 未必食过鲍鱼。 所以盘菜系啱嘅，上层就系大人食嘅，下层就系小朋友。 盘菜系睿智嘅，即系等你一家人食啊嘛，盘菜一家人食噶嘛，乜嘢年纪都啱啊嘛。头 先 系 我系唱反调噶，我觉得盘菜最。头系变咗打边炉，因为剩翻啲鱼蛋、萝卜啦， 煲下煲下咁好似， 同埋芋头啦。 因为你都全部大人食啊嘛，如果真系俾啲僆仔食咧，僆仔可能真系一嚟食晒啲鱼蛋先。 但我又想帮盆菜讲翻句说话嘅，因为咧我之前姨妈咧有试过自己喺屋企整盆菜嘅，佢真系整咗两日嘅。因为咧你就望落去就似打边炉啦，其实都真系去到后屘可以打边炉嘅，即系你加啲鸡汤落去啫嘛。咁但系咧佢本身个盆菜点解即系咁好食，咁多人中意食咧，就因为佢每一样。餸咧都真系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醃，即系譬如冬菇、鮑魚，即系自己整開咗一兜啦，跟住啲蝦又系用另外一個方法整啦， 蠔豉又要炆咗， 系啦，其他嘢系啦，啲豬肉啊又用另外一個方法炆啦，即系其實都有唔同嘅味道嚟嘅。雖然你擺埋一齊食食下滾滾下，好似同一個味，但系一開頭整嘅時候咧，我姨媽都話啊好辛苦噶，都花好多心機整噶。 咁你有冇叫姨媽再整啊？今年 我想啊，因為咁難訂添， 又貴啊。 叫姨妈帮你搞啦。 咁除咗阿小白讲食嘅嘢之外咧，即系僆仔咧最唔想见到大人嘅咧，就系参与一啲赌博性嘅游戏。 唔系，即系洒落啫，洒落啫。 系啊， 喺度玩下啫，玩下啫。 洒落跟住，唔系因为钱嘅问题， 系 因为佢哋冇份玩啊。 哦， 即系譬如话四打麻雀四个人，当你开两台都系八个，嗱再开得多就负责 斟水咯个小朋友。 就唔得啦， 得啦， 我媽唔會俾我行埋去嘅，你行開啲啊， 唔係喎，我有斟水啊，斟水有錢噶， 不時啊， 唔係啊，不時斟茶，跟住話乖啊，靚仔，嗱，俾封利是你，嗱，啱啱贏咗你又得， 好嘢喎， 喂，咁咪斟啦，如果係 咯係咯 係啊，但唔得，斟得太多咧，姑丈就會話成日去廁所咧唔掂啊， 係 唔掂， 跟住 去曬啲財， 大人打麻雀，四個人至八個啦，咁樣即係唔好再開，開得多就拉噶啦嚇，唔好嚇， 好彩你都记得，我几惊你。 咁小朋友又冇份参与，好啦，到啲小朋友攞副 pair 牌去玩嘅时候咧，又必定俾大人闹嘅。 系啊，唔得嘅， 系闹啊两种嘅，一种咧就系话，点解你咁细个玩 pair 牌啊？好似又系唔啱。好啦，跟住佢哋如果唔玩钱嘅，唔玩钱玩嚟做乜嘢啊？即系又系俾人玩，所以变咗小朋友咧就好怕啲大人玩呢啲即系略大赌博性嘅游戏。 因为近一两年咧，啲僆仔都去玩嗰个咧，有个哈哈笑嗰个牌叫咩啊？即係 Omicil 啊，係咪叫 Omicil 啊？即係佢係嗰啲數字牌，即係叫啲小朋友動動腦筋啊！ 嗰個好好玩， 嗰個好玩啊！嗱，第一唔牽涉賭博啦，第二咧又可以訓練 有顏色嗰個嘛， 係小朋友嗰啲 好益智嗰啲啊， 係啊！你應該玩唔少啊， 大人都係 啦，成日都係 係啊！ 嗱，細個玩嗰啲 Mastermind 嗰啲 friend 係啦，嗱啲狼人殺又唔好玩，因為殺殺聲係咪先？玩翻頭先我講嗰個哈哈笑， 其實好多 board game 而家同埋一啲紙牌遊戲都。啲小朋友，大小朋友都可以一齊玩嘅。 咁呢啲年代咁啊，梗係有啲咩事開部遊戲機俾啲小朋友玩啦。好啦，開遊戲機俾小朋友玩，小朋友又開心啦。但係到大人唔開心啦，因為必定嘈啊，即係 爭啊， 又覺得興奮啦，又必定嘈，又係一個兩難。咁啊唔緊要，開套周星馳咪得咯。你開到周星馳咧，咁啊大家就好似冇乜嘢咁啊，大家睇咯。 啱啊啱啊！嗰日你哋講完，我即刻翻嚟睇咗兩套連續。 有冇開心啊？有冇開心？ 開心， 真係好開心啊！ 一聽翻佢啲經典對白。 係啊， 咁同埋咧，即係開一套電影有一個好處嘅。就啱啱幫你框咗嗰個拜年時間。 哦，係啊，一播完就好似 好似喐一喐咁样，系啊系啊，落去嘅落去， 咁啊走啦， 快 散多啊散多。 依家系睇卡通片嘅，如果有有儿有女嗰啲系嘛，即系开翻乜乜 pass 啊嗰啲开出嚟睇下。 我都系啊， 咁冇乜所谓嘅，我又觉得，即系有家长指引咯，同埋通常你唔会开得好大声噶嘛，所以睇画面咧就唔觉得有啲乜嘢嘅，好多时听唔到对话差好远嘅。 哦，即系啲细路仔净系可以睇默剧系嘛？ 因为你其实拜年你已经好多人讲嘢啦嘛，你又唔会开到个电视真系好大声嘅。 又嘈咁样， 系啊，所以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喎。睇乜嘢 都开声噶， 佢嘅而家 话边个啊？ 你话佢啊嘛？平时你话我哋拍嗰啲戏唔系俾你咁样睇嘅，咁样啊？ 真系， 系咯。 嗱，你套套都可以讲，我嚟紧拍嗰套，你唔好咁样睇。 一定要坐定定 坐。有一套冇对白嘅喺 Pixar 嘅比斯动画入边，知唔知边套啊？ 唔知。 哦，沃尔。 沃尔。你去开沃尔嚟睇啊？系啊。 但佢都有啲配乐啊。 系配配乐算啦。 连配乐都唔听， 冇话配乐都唔可以啊！音乐陶冶性情啊嘛。 不过仲有一样咧，可能大人咧系真系冇为小朋友着想嘅，即系特别阿芭比同埋阿小白，当你哋带啲小朋友拜年嘅时候，千祈唔好攞佢哋嚟做话题。 哦， 即系好多时咧，啲大人好中意话，诶，阿而家阿小白咧就乜乜乜乜啦，阿小小白就咁啦，因为佢哋会觉得尴尬，即系无端端点解变咗做人哋嘅一个焦点啊，佢哋未必会适应嘅。 哦，系啊，系嘅，即系如果无端端叫个仔耍套拳咁样， 都唔好话耍套拳咁复杂啊，或者跳只舞啊，唔好啦，呢就系同佢讲话，佢而家读紧几年班，又或者翻学嘅成绩点，佢哋都会有啲即 系，或者佢中意隔篱个女同。系啊，咁样喺度讲佢好搞笑。有时啲家长咧，即系当住个小朋友好似唔喺度咁样讲佢，但明明佢喺度噶， 将啲秘密讲晒出嚟。 所以我通常都唔同啲细路仔讲嘢，一讲就话点啊，买咩股票好啊？跟住话咩咩股票啊？佢话好叻噶股票，你唔识啊？跟住佢 就走啦， 佢就走开咗，佢又对我冇兴趣，我又对佢冇兴趣，咁几好啊？ 我觉得你唔好问啊，可能有个小朋友同你讲咧，圣诞钟啊，买汇丰啊。 都几叻啊！ 唔少朋友倾偈， 咁我咁系千年难得一见嘅奇才嚟咯。 请佢上嚟做节目啊！ 介绍俾阿 Kenny 邓胜兴我啦。 如果同小朋友倾偈咧，其实你唔好问佢嘢，或者你请教佢就最好啦。你问佢咩咧？就系你同佢讲话嗰啲咩动漫嗰啲卡通片嗰啲，跟住佢会自己讲俾你听。 系咩？ 系啊。咁你又嗱，你又唔使话问佢考试成绩点啊，有冇中意嘅人啊？你就问佢啊，最近兴啲乜嘢啊？最近中意啲乜嘢啊？等佢讲。翻俾你听， 唔系喎，通常问我系啲僆仔成日走过嚟问我，喂，点解你戴帽嘅？点解你部手机个壳咁样？系咁问， 咁咪好过嚟答佢咯。 我唔问啊，我唔答啊，我话，咦，问下你妈咪咯。但我唔系咁讲嘅， 咪或者咧叫佢你自己谂下咯。 系你自己谂下咯，嗱，你思考下就得噶啦。 不过仲有一样咧，就系 好中意问，点解你戴帽嘅？点解你件衫咁样嘅？咁样好搞笑啊！啲僆仔。 咁跟住你问翻佢咯，你边度嚟噶？你知唔知你喺边度嚟噶？ 咁佢唔明啊，唔明啊，妈咪算啦，妈咪啦。初一最中意问呢啲。 另外仲有一样， 佢阿妈又问翻你，点解你叫你个仔嚟问我啊？ 好啦，仲有一样，咁佢就话，即系如果过年嘅时候咧，究竟你会唔会睇小朋友嘅面色啊？即系咩叫睇小朋友嘅面色咧？有啲小朋友去到拜年嘅地方咧，真系会口窿面窿嘅。因为其实佢哋未必系唔中意，可能系唔知点反应啊，即 系 人咁多啊，有好多生面口，未必系个个可能同啲亲戚咁熟啊嘛，咁可能有啲系生面口啊，跟住咧就会有啲面黑嘅 feel， 咁究竟你系会氹佢啊，定还是系不如早啲走啊，即系睇佢面色，诶，都好似唔系好舒服，不如一齐早啲走啊，定还是点样咧？如果你叫佢坐耐啲，佢又可能会即系继续咁样，你 入去人哋屋企之前咧，讲声个流程俾佢听先， 有 run down， 有 run down 嘅，你俾冇错啦 ，brief 咗佢先， 即系话定俾佢听几多点走， 系啦，咁佢咧心入边有个打算啊嘛，佢自己都有佢自己嘅打算噶嘛，咁佢咪冇咁容易面黑， 几好喎，你呢个我讲得 系噶， 嗱呢度咧我哋交下气嘅啫，个零钟头就走啦，记得入到去得三个人系主要嘅人物， 不过你记住，你记住，临入去之前 brief 咗佢一句话，嗱我同你讲呢啲咧， 千祈唔好讲 啊。 一阵阿婆问你嘅时候，你唔好讲啊！ 阿爸话过嚟交气啊， 系啦，个零钟头就要走啦， 连轮流都要讲佢死字啦。 不过咁样，小朋友系咪真系会理解嘅先？ 会噶，好醒啊！而家细 路仔都系人。你唔好咁讲， 因为以前我哋僆仔时代，屋企人系当你系道具噶嘛，即系唔系工具添啊，道具嘅啫咁样。诶，你坐喺度啦， 跟住我哋就坐喺度拗噶啦。 系啊， 咁大人唔走咧，我哋又唔敢出声啊。咁话走嘅时候啊，先至嗰个喜悦先至露出嚟。 我哋细个系鹌鹑啊嘛，而家啲小朋友咧平权咁样， 好有自主噶， 好犀利噶， 系啊。 旧时电视又冇乜嘢睇啊，你睇嚟睇去都系中间啊六叔喺度派利是俾 啲小朋友攞你个 remote 系咁揿你个电视添啊。 依家好多嘢睇噶嘛， 大把选择啊。 咁啊，希望咧即系咁多位大朋友去拜年嘅时候咧。第一樣嘢諗咗，如果你係帶小朋友嘅話，諗下佢哋究竟想點先至好去拜年啊！如果唔係咧，到時大家唔高興啊！ 話我沒有深度，話我大腦亂構造，麻煩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訴，先要挑剔一轉身合躁，拋棄他我給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红包红包，哇！嗌红包，女嘅红包归谢女啊！哇，讲一大扎呢啲咁样嘅南洋福建话咧，其实乜嘢意思呢？啊，嚟紧农历新年啦，呢啲说话咧可能会有机会听得到噶咯。到底讲啲乜嘢呢？想唔想知？白拳号转头话你知。 有乜嘢会令你心花怒放？ 最接歌，攀低艺提高，凡事拗颈多，生仔都谂过，阿女嗌肚饿，屋租都要拖， 红包红包，哇爱红包，意思即系话红包红包，我爱红包。冇错啦，我哋香港人讲嘅利是，福建话方面咧就会叫做红包。所谓唱歌咁唱，红包红包，哇爱红包，即系利是利是，我爱利是。有好多小朋友亦都会讲啦，诶呢个红包归谢累啊，累呢个字咧其实真系等于钱。问到你归谢累，即系话到底入边有几多钱啊？当然啦。而家学定唔系话叫你当其时一收到银包啊即刻打开，反而咧就要学埋呢一个字，迟啲可以去旅行，咪可以用龟姐女龟姐女去到问人哋到底呢样嘢几多钱几多钱，可以同人讲下价，悭翻你啲利是钱，悭翻你啲银包累啊嘛。 你话呢近排返屋企啊，咁就会经过花墟，我日日都经过㗎嘛，好多人嘅、即係有多车又剩咁样啦。咁我决定呢点样先可以成为受惠者呢，就真係自己都真係揸车落返去花墟嗰度买下花囉，係咪先。 我谂住一阵间落去睇一睇， 系啊， 你有冇兴趣兜埋我？ 好、哦，实有啊， 成为当中嘅一份子啊！ 喂，今年啲花咧有某啲咧几抵玩喎， 系咩？ 即系有啲水仙啊，我帮大家睇过噶。咁、譬如有啲就88蚊两嚿啦。我揾到一间咧128蚊咧有四嚿定五嚿。 咁真系抵喎， 抵玩啊！不過咧，原來養水仙咧好繁複噶，好複雜啦。當然啦，心機旁邊嘅聽眾實會有好多係長輩級啦，年年養啦，養得好靚， 高手啊！ 嗱，我真係第一次啫，唔好笑我，係啊，唔好笑細路仔唔識世界。OK， 咁原來咧有啲嘢叫矮仔水啊， 係。 矮仔水，我话矮仔啦，跟住倒啲矮仔水落去嗰啲水仙嗰度咧，令佢唔好太飙高、因为普遍人啲盆咧，其实唔可以俾啲水仙升到咁高啊，咁样。咁有另一方嘅说法就系晒下太阳就 OK， 但系唔系话太阳呢家嘢。 话有啊有咩？ 你估 所以咪话有时会照灯咯， 啲人 系啊，原来系咁样。喂，好多嘢搞，咁我又买咗一嚿呢啲嘢啦。咁今年咧就有个风铃花好靓，你哋一阵都去睇。你又知 道？我有买过， 好靓喎！ 好靓嘅，我上次买嗰个就少少浅紫色嘅嗰个风铃花。 咁我原先同屋企人话：，哇，呢、這个好靓啊！有另一种花叫荷包花， 我又知 好意头啊！ 喂，好意头啦！但系咧，我一问屋企人咧，就话：，喂，荷包花呢家嘢咧，会唔会佢枯萎噶？养得两样， 会唔会干咗？会唔会干咗噶？ 会唔会到我年初一嘅时候？个荷包收水， 系啦， 咁好唔吉利噶。佢话可能有咁嘅机率， 咁你唔好搏啦。 咁我唔搏啦，呢啲我呢啲才子嚟噶嘛，才系最紧要，系咪先？ 我自己麻麻地荷包花个样嘅，因为我见佢一泡泡咁样咧，就有啲古怪。我自己觉得，即 系 个人美感而言， 即系你觉得好似生榨菜咁样，你好似啫，你都未试过生榨菜 啊。系啊，所以我就冇谂住买佢，但系水仙我都想买。 系啊，咁啊，大家去睇下啦。仲有嗰啲五代同堂啊，嗰啲年年有嘅嘢啊，啲兰花都抵玩嘅。咁啊，大家可以研究下啦。我知道芭比屋企啊玩开兰。 系咯，好靓哦！ 趁下唔同自己嘅喜好同埋屋企嘅家居咯。 系啊，咁啊，新春行大运。 红车龙排到菠萝斜噶，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北港路，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入翻去西贡方向，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对出；出九龙方向咧，车龙排到菠萝斜对出。咁喺葵涌嘅上角街，因为有强制检测，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一段上角街系需要封闭，就系封咗一段嘅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嘅上角街。

咁好多时候呢，即係抑郁症如果用返大人嘅世界去睇啦，咁好多时候可能本身佢可能咁多年嚟一路都会有一啲性格上嘅倾向啊，或者有少少可能遗传性嘅倾向啊，甚或乎即係一路以嚟呢，即係面对困难啊，面对逆境嘅情况带俾佢一啲伤痕呢，其实都会比较容易患上抑郁症嘅。咁但好多时候呢，小朋友呢佢可能一定有啲咁嘅情况嘅。咁我会调返转去讲，就係即係大人我哋见到有得有抑郁嘅状况嘅时候呢，有部分会讲都多去听啊，其实几时开始呢，我遇到即係有一个好重大嘅压力，我唔知点样处理。咁所以大人就会好容易讲得到俾我哋听嘅。咁但係小朋友，即係如果纯粹讲一般小朋友啦，咁佢哋可能会有即係最常听到嘅几个因素，可以都会係因为屋企嘅情况啦，包括可能父母之间真係比较多衝突啊，咁對小朋友嚟講嘅情緒影響咧，呢一方面其實影響都係幾大嘅。另外一啲可能就會係喺學校遇到有啲人欺凌佢啊、蝦佢啊，或者一啲可能我哋眼中好小事，但係喺小朋友眼中其實都有啲好困難去處理嘅情況嘅嘅話，即係同同學之間相處嘅困難啦、啊，咁嗰啲咧都會可以令到佢哋嗰個情緒咧出現啲困擾嘅，即係讀書嘅壓力，即係大家好想自己讀得好啊，俾咗唔少壓力自己，可能都會有啲咁嘅影響。 嗯哼，嗱，好多家长咧，可能都已经面对紧一个状况，就系而家开始咧就变翻系视像课堂啦。咁我都有啲担心，其实咧，因为我哋譬如呢啲咧成日都要翻工嘅家长咧，就唔系可以24小时都陪伴左右噶嘛，会唔会好难洞察到佢哋情绪或者系行为上嘅改变咧？ 啊，咁你呢个问题，即系作为双职家长嘅，我都有呢个担心嘅，因为双职家长啦，学你话斋，我哋真系放工翻去可以陪到小朋友睇到小朋友嘅时间，其实真的不算好多的。咁所以其实一路我哋都讲緊啊，我哋可能预先即一路以嚟都好需要一个比较有即有亲近嘅关系，等我哋一路都观察到小朋友。咁但我哋要留意一样嘢，就係小朋友患上即有情绪困扰嘅嗰个状态呢，同大人係有啲唔同嘅。小朋友通常遇到即情绪困扰或者比较唔开心嘅情况呢，佢哋除咗可能即闷闷不乐之外呢，佢哋有啲时候更加多呢係会出现啲身体嘅反应。譬如话佢哋会同你投诉肚痛啊、作呕啊、头晕啊，呢啲呢即係听得比较多嘅情况嘅。咁另外你会见到佢呢，即係冇乜心机读书啊，个人呢提唔起劲啊，好似好难集中精神啊，会系比较多见到呢啲情况多啲嘅。咁但係好慣呢，家長見到佢即係你可能會突然間見到呢啲成績差咗嘅呢，有冇咩事發生啊，或者甚至乎即係如果可能係即係情緒上有啲困擾，可能會有啲選擇係我唔想返學，我想即係留返喺屋企啊，咁嘅情況其實我都聽到嘅。 是，但好多时候可能家长的出发点就会说，哎呀你做乜咁懒啊，或者你做乜发脾气啊，咁样可能就未必会想到是因为他自己都遇到一些情绪困扰的难题咯。 其实是的，小朋友呢即如果你讲緊可能小学阶段啦，初小或者去到高小呢，咁其实都还是发展緊他们的即表达自己的能力啦，特别认识自己情绪的能力啦，可能都还是一个发展緊的阶段。他们未必可以很容易讲得到给你听，哦其实我不开心因为乜乜乜嘢事情发生咗，所以我又点点点啦。咁你可能会见到佢脾气变咗嘅，平时系一个好有讲有笑，即系有商有量嘅小朋友，突然之间猛震得好紧要，发好大脾气。咁做家长可能会系唔系几明白咦发生咩事啊？平时你都唔系咁嘅，但系问极小朋友咪就系讲唔知啊，我谂唔到啊，唔知啊，总之我好嬲啦咁。咁的而且确系真系要花好多时间去抽丝剥茧去问一下小朋友嘅。譬如话简单到去问佢，当佢发咗一个脾气，或者佢突然之间同你讲，我唔想瞓觉，唔想翻学。咁你就问佢，哦，系啊，唔想翻学，或者我好嬲。咁你再問翻佢咩嘢令到佢咁嬲？其實對住小朋友咧，佢哋當小朋友都面對緊一個比較難處理嘅情緒，佢哋好擔心自己嘅情緒會不被接納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作為成年人啦、陪伴者啦，喺隔離咧可以俾多少少空間佢話俾佢聽，哦。是我哋完全唔批判嘅，淨係想知道發生緊咩事，想了解一下佢有啲咩經歷過，咁從而去幫佢哋手去揾翻嗰個適合嘅詞語嘅情緒嘅詞語咧，咁佢就我哋反而係可以協助到小朋友去理解自己發生緊咩事，亦都幫 緊自己作為家長或者父母咧，去理解小朋友嘅狀態嘅。 其實咧，唔單止係小朋友擔心自己情緒唔被接納啦，我諗其實好多家長亦都會擔心啊，如果我真係發現咗小朋友有唔妥咧，喺真係去尋求專業人士協助，又或者再進一步揾第三者去介入幫手之前咧，都可能會有呢一個憂慮，就係、是、啊，我如果話俾人聽，我覺得自己小朋友好似有啲唔妥，會唔會好難以啟齒咧？咁樣。 我想每一个家长或者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对求助的看法啦。咁、但是我哋即系呢几年其实都提倡咗好多嘢，就系讲紧啊，如果我哋可以越早去揾到一个越早揾到一个合适嘅解，即系越早介入，越早揾到一个合适嘅方法去处理嘅事情嘅话咧，咁可能反而就仲好啲嘅。调翻转就可能请家长自己都问一下。问下自己，其实你介意紧啲咩咧？你担心紧啲乜嘢咧？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可能仲会嚟得即系问到自己惊紧啲咩，担心紧啲咩，先处理好自己情绪咧，反而就更加容易去处理呢件事嘅。 啱啊，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多啲同小朋友沟通，就揾得到佢哋会唔会有啲情绪变化嘅端倪啊，又或者有啲行为咧同平时有啲唔同，咁从而咧就可以尽早洞悉到佢哋如果真系有唔妥嘅话咧，就可以早啲揾人帮手解决，咁就可以快啲冇事咯。 系啊，你越早介入，越早处理咧，可能即系病向浅中医，又或者我哋一路讲就系、是，唔好好似个雪球咁越滚越大，我哋早少少去处理咧，大家都会轻松一啲嘅。 所有嘅呢一啲问题咧，都系可以彻底解决噶嘛，咁所以就真系要知道，越早解决就越有帮助咯。 亦都话紧俾小朋友听，有困难唔紧要嘅，系 OK 噶，妈妈都会揾人帮手噶。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其实你作为小朋友都可以揾人帮手噶，咁样都系一个好好嘅教育嚟嘅。 好啦，咁今朝早咧同 Jamie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拜拜。 能，不要再冲击我，看我又如何的差。确信我未来很璀璨，大倦期盼。 九点二十分，听过有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其实兔仔和狗仔一样，都是没有汗腺的，所以不会流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兔仔又不会好像狗仔那样伸条脷出来散热呢？因为兔仔其实是透过耳朵里面大量的血管膨胀加快散热，反过来血管收缩就会减少热能流失了，达到调节温度的作用。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Kitty。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今天早上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Nick， Nick 哥你好，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早晨。 你好，今天晨光 Morning Call 有什么的点唱呢？ 我想点回给马嘉烈医院急症室班同事同埋ICU 佢哋嗰班同事听嘅。 哦，你自己系呢间医院工作定还是系点样啊？ 唔系嘅，因为其实喺上年嘅八月头咧，我有个交通意外啊。 系。 咁啊，严重嘅交通意外，咁啊，我昏迷咗入医院。我炒咗车昏迷咗入医院。咁啊，由点解会昏迷咧？应该系话我个胸骨嗰度插咗入肺， 系哇，好危险啊！呢、這个 吓啊嗱，咁、因为有四支入咗肺， 系 啊，咁啊变咗同埋即系断咗啦，其实咁啊一入医院已经昏迷咗啦，但系我朦朦胧胧咧，我好依稀记得咧，佢哋好喺个急症室嗰度好急噶，因为虽然我昏迷啫，但系我依稀听到佢哋话又要将我点啊，又要剩啊，咁样即系有啲咁嘅嘢噶，冇朦胧， 系都仲有啲印象嗬。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昏迷咗啦， 系 咩都唔知啦。跟住到我醒翻嘅时候，我亦都唔知自己喺 ICU 里边嘅。咁、而点解话要点俾 ICU 嗰啲同事咧？因为佢哋好细致啊。点解话细致咧？我记得我额头可能系有汗啊，有剩啊。佢竟然攞啲嗰啲 tissue 啦，帮我抹印咗啲汗佢， 印走啲汗佢， 系印走啲汗佢。即系你对于一个病人都唔知自己瞓咗喺边度嗰笪那，而有人有个护士喺你侧边嗰度又帮你抹汗啊， 无微不至嘅感觉嗬。 系啊，真系，所以真系要打翻嚟，点翻首歌俾佢哋，真系太伟大啦！ 梗系啦，特别系而家都系疫情关系，其实佢哋个工作更加系百上加斤，我哋真系应该多啲俾啲支持佢哋先至得啊！ 系啊，真系嘅， 系啊，系咯。咁啊，你啊揾咗一只嘅歌曲，咁啊希望为班医护人员打气。 系啊，我想点翻首壮志骄阳俾你听噶，真系、 好啊，好啊，明白。咁希望啲医护人员唔单止咧，净系一间医院啦，所有嘅医护人员知道，全世界咧喺医疗系统工作嘅朋友咧，大家都加油打气啦。 系啊， 好。咁多谢你嘅点唱，多谢晒。 Thank you 你 ，Thank you 你。 OK， 拜拜。 好，拜拜。 太阳，仍似这刻炽热明亮。 即系一啊，咁啊，大家有多啲正能量啦，再难嘅苦处都可以挨过嘅，咁啊，即系透过呢只歌都凭嗰记忆啦，帮葵涌村啊所有嘅居民去打打气啦。 冇错， 其实你都知道啦，即系喺入边都系一个隔离，咁大家都好无奈或者好磨难，咁真系需要多啲正能量啦，去互相去支持，互相去撑扶。如果你一听紧收音机，加油啊！ 加油，俾心机系啦， 撑得过去我哋。香港人冇嘢唔得嘅，病情都可以打得低。 冇错啦，互相支持好紧要嘅。咁大家亦都欢迎打电话上嚟18723888神光 Morning Call。咁有啲咩点唱啊，互相加油打气啊，互相鼓励啊，勉励嘅，都可以透过神光 Morning Call 同你嘅亲朋好友讲下噶。 神光追踪三十一。 最终三十一，电话旁边有刘畅，阿畅早晨， 早晨阿畅， 好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六点半开始有未知天下啦， 冇错，今日傍晚六点半有未知天下共融厨房啊，这个节目继续带大家入去一啲本地嘅外国餐厅，了解佢哋饮食文化之余，认识下你佢啲主厨啦，咁啊，今晚带大家入到一间乌克兰嘅餐厅啊，即系一讲起乌克兰，大家一系就谂起足球，一系就谂起靓女嘅啫嘛，好少谂起佢哋饮食。 我谂起足球多啲啊，真系。 系啦，咁啊，睇咩人谂起咩嘢啦，咁 咁你带得好快，小白。 咁你带咩噶？唔系你谂 咩？戴头盔咯， 戴 头 盔咯，做乜嘢啊你？戴头盔咯，谂咩人咩谂咩嘢，我就唔知啦。系啊，好，咁 我哋讲翻节目。 好啊，好啊，好啊。 嗱，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带大家入去乌克兰呢个餐厅嗰度啊，认识下佢哋两位主厨系一对嚟自乌克兰嘅姊妹嚟嘅，咁啊。佢咧就會今晚教大家煮一個紅菜頭羅宋湯，據講呢個係真嘅羅宋湯咁話嚇，咁啊睇下咧呢個真嘅烏克蘭飲食文化係點樣，亦都去認識一下咧呢一對烏克蘭嘅姊妹咧喺香港點樣融入香港嘅生活啦。 嗯，好，咁啊跟住七點半啦， 係啦。 咁啊，七點半有呢個超清足球小將啊，咁啊，港台電視32咧，之前一路都會播住呢、這個超清聯啊，即係U16、U18 嘅比賽啊，咁啊，今晚咧就會同大家咧。即系 review 一番啦，即系睇下咧，已经睇咗半季啦。咁啊，当中咧有啲乜嘢精彩嘅赛事咁话，咁啊，去到今晚八点钟，香港故事世纪物语，咁啊会带大家睇下裙垮喎，即系结婚嗰啲裙垮。 系、哦、系。 咁啊，即系我自己结婚嗰阵，我冇着裙垮啊。 你梗系冇啦，你点会着啊？你太太先着嘛。 唔系、啊，新郎都有可以有垮。 哦，系咩、 哦？真系唔知、 啊。想知识下、啊哦，我哋真 系 好啊， 就可以睇下呢个香港故事啊。 冇错啦，咁啊，今晚咧呢个节目咧就会。请嚟一位咧，收藏旗袍嘅专家，咁啊，佢同大家解释一下咧，即系嗰啲旗袍啊、裙垮啊嗰啲嘢咧，背后咧，即系佢嗰啲刺绣有好多意思噶嘛，咁但系大家未必理解噶嘛，咁啊，今晚佢会同大家解释一下。 哎、 另外咧。

家姐，你成日开 live 唱歌，咁多人俾真金白银，你应该赚好多啦。 啊、真系啊，一愿你买金表奖励自己，放入去银行保险箱咧，最安全啦。 哎呀，咁如果银行出事点啊？ 放心，有存款保障计划噶嘛。 哎呀，存保计划系唔包保险箱入边嘅物品噶。我话咧，不如买份有储蓄成分嘅保险，唔知道又保唔保咧？嗬，想知更多存款保障嘅细节同埋资讯， 咁就要听实一月二十八号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小姐做乜咁劳气啊？早两日我喺茶餐厅食早餐，见到有位即刻坐低。当我一坐低，嘢食都未叫，就传嚟好多广东话独有嘅单字发音，而且系一把女性嘅声音。我完全唔系性别歧视，但系如果呢类单字发音系嚟自一把男性嘅声音，你会觉得好似接受程度系大过嚟自女性嘅。不过而家系追求男女平等嘅年代，所以我哋唔应该有咁嘅谂法嘅。可能由于呢啲单字嘅声响系嚟自女性嘅关系，所以音调系偏高，高嘅程度有啲刺耳添。我回头望过去，见到呢位女士不断喺佢讲嘅每一句说话之前都会加一个单字。佢倾诉嘅对象就系坐喺佢前面另外一位男性，只系见到呢位男性朋友耷低头，默默无言。由于广播条例嘅关系，我冇办法喺呢度重复究竟佢讲过啲乜嘢内容。嗰日周围有其他人，以佢嘅声响，相信前后左右嘅四五张台都会听得一清二楚。当我望见佢，佢又望到我嘅时候，大家四目交头，然后神奇嘅事就发生。佢开始停止发出单字嘅声响，喺我嘅眼神里面冇俾过任何态度，我只系好温柔望咗佢一眼。到底佢系因为自己都讲到唔好意思再讲，还是系因为见到我温柔嘅眼神俾我融化咗，所以唔再讲呢？咁就不得而知啦。但系谂深一层，究竟佢有几大嘅愤怒，先会令到佢需要不断去讲呢个单字呢？有啲乜嘢令到佢咁不满，要喺大庭广众都要用呢个声调去抒发佢嘅情感？有啲乜嘢委屈，令到佢一早起身食紧早餐，就要不断用呢个单字去话俾人听佢心里面有几抑压呢？还是系我谂多咗？佢本身对呢个发音完全唔系太计较，就好似你同我打招呼讲声早晨一样咁嘅意思。到底系乜嘢原因，只有佢自己先知。但系亦都警醒咗自己，呢啲声响真系唔可以随便发出嘅。鞋鞋声通常系低音频，原来怨气就会系高声波。如果呢两种人坐埋一齐，相信一定系非常震撼嘅协奏曲。下次遇到愤怒嘅人，唔需要用相等嘅情绪去回应，反而报以一个温柔嘅眼神，可能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到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淡淡然掠过神秘又美丽， 像似今抬头看你，你偏将心事瞒住。就算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礼拜咧，我哋就有一啲同贺年有关嘅送菜啦。 嚟啊！ 系啦，咁啊，当然就要帮佢哋改翻个好名，咁啊，等大家过年嘅时候喺屋企自己都可以整下啲小食啊，又或者啲送菜啦，简简单单咁啦，我觉得又唔需要太好复杂嘅。 好啊！ 系啦，咁今日咧呢个犀利叫做荷包满满。 哇，劲啊！系荷包蛋。 唔系，咁我又冇悭水悭力到咁样嘅，起码都多几个步骤啊，系咪先？ 蛋包饭。 嗱，其實佢個樣咧就真係脹卜卜嘅。咁攞咩嚟包咧？就係攞呢個餃子皮嚟包啦、哦。其實餃子皮咧，我覺得都幾好用嘅、嗯，因為你裏邊咧真係可以發揮無窮嘅創意，係啦。咁今次呢一個咧就係、是、我會用一個蒸嘅方法啦，因為呢一個蒸嘅方法咧，我就覺得比較健康少少、嗯，因為你知道過年咧都食好多油炸嘢噶嘛，無論小食又好或者乜嘢都好啦。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佢就係一個餃子皮嘅蒸包嚟嘅，咁咧好簡單。咁有啲乜嘢嘅材料咧？當然就要有餃子皮啦，跟住裡面嘅餡咧，我就會用一啲五顏六色，即係色彩繽紛啲嘅絲，譬如就紅蘿蔔絲啦。咁你中意咧可以整一啲脆肉瓜，又將佢刨絲啦，又或者係一啲菜絲啦，跟住咧就加少少雞蛋，雞蛋你都可以包嘅、哦，就係即係煎熟咗去切絲咁樣啦。咁、哦、總之裡面咧，即係個餃子皮裡面就係一啲你刨咗絲嘅東西。咁、跟住咧你就落少少調味啦，譬如胡椒粉啊，落少少鹽啊、麻油啊，咁你加少少蠔油去撈一撈佢。咁、然後咧就可以包落呢個餃子皮嗰度啦。咁咧包完之後咧就攞去蒸，咁蒸好咗咧就會好似一個荷包滿滿漲咗嘅樣子咁樣嘅。咁因為餃子皮蒸熟咗咧，其實佢會透少少嘅，係、 哦、 啦。咁你會見到裡面嗰啲餡，譬如五顏六色嘅餡咧，就會透咗出嚟嘅。咁、都我覺得就係一個比較簡單啲，又會幾清嘅一個小食咯。 這 個 有陣時譬如去人哋屋企啦，咁、你諗住雖然今年拜年就唔係好 recommend 即係好鼓勵大家成日群體聚集啊，都明白嘅，因為抗疫啊嘛。頭先都講咗成集節目，但係個重點係真係啊，忍唔住真係要你知年尾團年嗰啲 friend 咧， 或者本身其實你都一家人一家五口一齊住咁樣，咁都要食飯㗎。 係啦，你煮少少咁樣啊，呢啲少少咧又有啲新意，第二日食清啲， 係啊， 又有啲過年嘅一個感覺。因為頭先 Kitty 俾我睇咧個成品咧、其實就好金黃色嘅， 係啦， 如果炸得好嘅話，嗱你炸到窿曬， 我就用蒸嘅，係啦，但係你都可以炸或者煎都得。 如果我頭先咁樣，你現成包曬俾我，我一定煎一定炸， 半煎炸啦， 香口少少咯， 兩樣都得。咁、如果你話想食清啲，唔想食咁多油膩嘢咧，蒸都係一個好方法嚟嘅。咁、大家試下呢個荷包滿滿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嗱，距離農曆新年仲有一個星期啦，咁當然咧都要作好準備啦。咁但係距離呢一個年廿八洗邋遢就更加近啲啦。大家知唔知今年年廿八係星期幾啊？ 我知禮拜日。 吓、冇错啦，我仲谂住滴答滴答问下大家， 冇咗年三十， 系啊，褪早咗啦，即系又好似又少咁一日用啦。咁但我又觉得咧，今年咧即系适逢即系大家冇办法啦，都多啲留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多咗少少时间可以喺屋企咧雕琢下点样抹得干净啲啦。尤其是疫情、又要防疫啦，又要彻底消毒同埋清洁啦。 系啊。 咁但系咧嗱，家务嘅嘢咧我真系唔叻啦，但系咧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咧就系抹嗰啲譬如话耳机啊，即系而家好中意系啲蓝牙耳机噶嘛，随身嗰啲啦，或者我哋自己用紧嘅一啲大型嘅 headphone 啦，甚至乎手机啦，同埋咧好多人都会嘅，即系一啲便携式嘅平板电脑，或者系咧办公室嘅嗰啲 keyboard 啊，同埋咧手提电脑 keyboard 都用得到嘅。今朝早分享嘅呢啲小技巧， 即系抹干净佢啊嘛，你话 抹落去哦。 其实你仲话数嘅任何一件嘅东西咧。都是比厕所板更污糟的嘛。 是啊，好恐怖的分分钟。如果你要仔细去看清楚呢，尤其是因为其实很多窿窿罅罅位呢是很多人都不会抹的。我首先讲三个我觉得大家最懒去清洁同埋就算抹呢都未必抹得好仔细的位置。第一呢就是手机的时候呢那个的音量键同埋上面那个静音键。其实不同型号的手提电话都一定会有一个静音同埋音量键的嘛。而那些呢按键的側跟咧，因為好多都係而家叫做輕觸式啊， 即係叫做掂下個 mon 咧，就已經可以唔使點樣撳掣啦。咁所以咧就少咗掣嘅。但其實每一個按鈕咧側邊都會有啲床塵嘅位置，即係有啲邊邊位咧。咁就通常啲人就好少會撩窿撩罅去抹嘅。咁咧網上面咧都好好喎，有好多人咧分享咗啲嘅方法，例如咧嗱，如果你係用一個消毒濕紙巾咧，咁你就可以用佢嗰、那個搣出嚟嘅包裝咧，咪會通常有少少硬身，類似有啲石紙咁樣嘅 feel 嘅嘢嘅。咁你就可以攝住嗰個消毒紙咧，慢慢去撩窿撩罅抹啦。亦都可以試下用一啲牙籤，咁不過即係自己要小心啲啦，唔好太大力啦。 唔係篤爛啊！一陣間 係啦，亦都即係費事啦，即係唔好整花啦。咁我哋即係要好好愛錫佢，就輕力啲去做啦。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係教咧用一個，即係咧有好多人咪攞嚟黐嘢嘅時候咧，咪會有嚿嗰啲膠嘅，又或者有啲專業嘅抹 keyboard 嘅嗰啲膠啦，即係 係啊。 液晶體嗰種 大大嚿嗰只咧，捽落去捽落去就黐曬上嚟噶嘛。 冇錯，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咧幾好攞嚟清潔呢啲窿罅位嘅一個用品啦。咁第三樣嘢咧就可以試下用呢一個封箱膠紙啦，咁就可以黐啲塵出嚟。咁不過都係要輕力啲。咁而第四個小工具咧，大家可以試下用嘅咧就係擦紙膠。係啦，因為其實咧擦紙膠有時可以咧有助清理一啲金屬表面嘅污跡，例如喺啲 點樣擦啊？真係攞嚟 擦落去 咯， 擦乾淨佢咯。 呢頭你清曬啲塵，嗰頭就有擦紙膠碎。 咁你可以調轉個步驟先，你可以擦咗先再抹嘅。 擦到自己黑歷史仲好。 我咁講啫，咁講啫，冇。 咁你方便一次冇機咯。 你冇嘅，你冇黑歷史啊，小白。 做咩睇住你？係咁灰啊！真係。 冇，千祈唔好咁，千祈唔好。佢突破盲腸啦。 芭比神足流喺度講捽嘢。 我話清潔同埋消毒，因為咧其實咧你諗下。電腦又好或者手機又好，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係晾喺一啲出面嘅工作間啦。尤其是好多人咧，咪有啲流動嘅工作空間嘅，咁都會即係接觸到好多唔同嘅細菌啊、病毒啊、塵啊等等啦。咁呢啲就真係要注重啦。咁另外一個細微位咧，就係嗰啲藍牙耳機咧，而家咪好中意係啲入耳式耳機嘅，即係另外仲有個嗰啲直膠質嗰啲咧，嗰啲裏邊又係好黐塵嘅。 其實我冇洗過，冇洗過真 係。真係啊！你幾耐冇洗過先？ 我買 翻嚟。到而家冇使過啦，聽下先。 不過啲咧， 你都唔係第一日識阿 O 啦，係嘛？ 玩得好重要啊！用完之後咧，佢唔擺翻落個盒仔裏邊，周圍 劈喺度， 係啊，之後咧又戴翻入耳仔度。 哇！即係你個人啲抵抗力都好。 有冇跌過落咖啡㗎？你嗰啲其實 冇啊，唔係我通常換嘅，通常玩得兩玩就 換。就會換個新嘅， 就換個新，搞唔掂啊！真係唔識清潔啊嘛。 同埋佢咁冇手尾咧，啲嘢唔用得耐，所以唔會太污糟，應該 都係。 係咯，係啊，因為咁。系啊，可以你讲得啱喎，即系我身边啲嘢唔系好污糟嘅，我个人污糟，但系啲人唔污糟，因为好快唔 好快唔见咗啦，已经 货如轮转啊嘛，货如轮转啊， 好啊，有系啊，唔 使抹 入咁样， 出出入入咁啊， 咁都证明 出入最紧要咩啊？ 平安， 所以我成日跟住喺 O 后边行噶， 系嘛？ 诶，连中执唔少嘢 啊，跌 啦跌啦， 咁我利是可以加翻码，我哋又讲翻嗰样嘢。嗱，不过咧嗱，可以用呢个棉花棒啊，或者头先讲嘅以上啲方法，或者湿纸巾都可以嘅，咁就记得要撩窿撩罅去清洁啦。咁但系咧，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幾好嘅，即系咧，有一種咧，即係嗰啲攞嚟黐牆嘅嗰啲細細粒搓埋嗰啲乜踢咧，即係有顏色嗰只踢咧，嗰啲膠咧，原來咧都係一個好好攞嚟黐塵同埋嗰啲窿罅位咧可以吸塵嘅方法嚟。 呢一隻我就唔係咁鼓勵嘅。 點解咧？ 因為咧好多時候佢會淨反而咧黐完之後佢會黐翻落去嗰個窿嗰度。 哦，唔係啊，但係唔係你用一個體積大啲嘅，然之後再黐黐黐黐黐就整翻出嚟。 可能你第一次用嘅時候咧，可能佢會比較佢自己本身嘅黏力強啊。 哦。 但可能你喐得兩三次之後咧，佢自己會裂翻出嚟。 同埋因為佢黐咗塵，可能就冇咁黐啦。 坊間咧，我見過有啲吸塵啫喱啊嘛， 吸塵 一塊搭落個衣服嗰度，係啦，咁啊搞掂噶啦， 好似鬼口水咁樣。 冇錯啦，不過突破盲腸嘅方法係咩咧？其實而家坊間都有啲電話咧，其實防水嘅。咁有啲 friend 咧，我嗰個唔係啦，但有啲 friend 沖涼嘅時候咪一齊沖咯。跟住有啲 keyboard 咧，直頭而家成日我哋諗嗰啲 keyboard 平面啲嘅，冇以前咁多粒粒突突噶嘛，咪直頭就咁抹咯。因為已經唔係好黐塵嘅有啲 keyboard。咁佢一攞塊布一抹嘅時候已經乾淨曬。 我啲 friend 咧舊時清潔 keyboard 咧，佢真係逐粒嘢咧， 抹出嚟，係啊，抹出嚟，係 啊， 係 啊， 係 啊。 系啊， 咁仔细。 我以前都试过逐粒，然之后要砌翻落去咯。 好好心机啊！ 系因为要密密个底啊嘛。 我曾经好似阿 O 嗰只做法啦，喺佢污糟之前唔见咗佢咪算。 系啊，我都系咁样。 Keeper 好难见， 所以嗰个朋友我之后冇同我 friend 咯。系啊， 冇咗啦。 系正所谓物以类聚啊嘛。我哋咁 friend 系有原因啊，所以系啊。 一个跌，一个执咁 样。或者好似之前咁，我介绍Barbie 啊嘛，而家有啲投射式嘅 keyboard 啊嘛。 哦，系啊， 即 系 一个投射射落个台面嗰度。 Iron Man 咁樣，跟住你喺台面度打字咁樣， 好超時代嘅。而家啲科技發明已經係唔使抹，咁就唔使抹啦。 冇錯， 但係你個投射機都要抹喎，但 係 如果唔係就會投射咗嚿嚿塵出嚟，又搞唔掂。 大家清潔一下啦， 係啊，大大細細嘅都清潔咗佢啦。 係啊，夠鐘啦，唉，我要食烏蝦，要食烏蝦，好肚餓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